为两名美国太空人的龙飞船送入轨道，并顺利与国际太空站对接。两名美国太空人进入国际太空站之后，将会同逗留在太空站内的太空人进行一系列的实验和研究。这次是美国太空总署停止载人升空九年后，首次将载人飞行任务外判给私人公司，标志着美国在载人太空商业服务迈出关键一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5点，升695点，成交金额52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7点，升24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46.2，跌5毫；腾讯控股422蚊，系升11.6；阿里巴巴201.6，升7.3；友邦保险66.4，升3.5毫半；工商银行5.12，升0.2；中国平安77.3，升8毫。港交所278.8，升8.6。FI 南方恒指系7.605，系跌5.6毫。中芯国际17.98，升1.14。而卡新上市报16.2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9.618，瑞士法郎8.071，澳元5.21，加元5.649，新西兰元4.838，欧元8.631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6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56点，升278点。港金现价报16045蚊，升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36美元，卖出1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只是近住大榄上斜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10月美联航空玩得好认真。 每次做节目，我哋都会精挑细选一首好歌献给你。 打鬼的是鬼烂蛋在个 CD 柜拿出来播的嘛。 不是的，我认真的，什么是鬼烂蛋啊，我认真找的，做节目前5分钟。 听好歌梗是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的《Made in Hong Kong》啦。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化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收风 show 嘅听众，星期一嘅朝头早啊，6月1，哇，咁样又过咗5个月 啦， 系啊， 系啊，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又到你嘅生日月啦， 哇，系、啊， 你记得咩？ 你系咩啫？ 佢话咪话系， 系 都 认罪 我一下，做咩啫？ 冇嘢，又唔一定要记得嘅，好消息，好消息啊！ 咁今日都可以同佢庆祝噶， 点解？ 今日话晒都六一儿童节啦， 系啊系啊， 呢个国际儿童节， 国际咯，你个人咁国际化， 咪系啦 ，international 系咪？ 如果你真系要咁样同我庆祝嘅话，攞份礼物先啦，四四嗰份都未俾我，系咪？清明嗰份又未俾我，清明都要同我即系庆祝下噶嘛，系咪？ 我哋讲咗嘢，留咗嘢，同你讲嘢噶。 今日有礼物庆祝 咩啊？ 我哋今日有访问啊嘛。 今日有咩访问啊？ 我哋今日唔系今日做咩？ 我哋系做录音啫。 系咯，我哋今日咪做录音访问咯。 系啊，咁点解嗰个就叫礼物啊？ 哇！今日我哋访问边个啊？ 女神啊嘛， 访问女神， 我平时都会同佢倾偈嘅。 你见唔见到你隔篱嗰个今日着成点啊？ 系啊， 系啊，薄薄啊，系嘛？ 薄薄啊， 薄 薄啊！我望一望 佢，历史喎佢。 佢平时着呢套衫咧，一系就见家长， 系 系啦，薄个老师唔敢望佢，求其见完就走啊咁样。 今日你啊都着件短袖衫啦，我着件通窿嘅透下风都啱数啊！ 嗰个边系短袖衫，即系嗰个叫短袖底衫，点睇都系着喺入边嘅。 但系攞咗出嚟，哦，件风褛， 有字嘅，有字嘅，佢件嗰件衫。 咪咯，你话帮我听，一个男仔着件 T 恤同一个女士着 lace 系相提并论到吗？ 哦， 其实我觉得讲真，件衫冇乜价值需要讲嘅，大家件衫。 唔系啊，我觉得佢今日就困住阿女神要嚟做访问， 佢有心嘅， 咁啊，因为尊重工作， 最紧要。唔系件衫，佢有化妆啊！今日 哦，你冇留意喎，真系 有化妆啊！ 你口罩你又唔听嘅， 你口罩 cover 嘅面积太大啦，真系 边只嘢出嚟俾你，你又唔睇咁样，有咩用啫？ 嗱，讲嘅系乜嘢咧？嗱，我哋寻找快乐的人啦，成个六月咧都会揾我哋，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啦，亦都有唔同嘅 DJ 同事做我哋嘅嘉宾噶。之前咧都摆咗个题上网啊，就叫大家咧可以留低个问题，有咩你想问我哋嘅数榜女神啊，黄天爷 系啦， 今日咧就会同佢做呢个录音啦。 啊、 另外有个题都摆咗上去噶啦， 系啊，我觉得哎呀，我搵几搵唔到我哋啲靓相，搵到啦，终于都咁，跟住就 post 咗出嚟，系啊，跟住嚟紧落嚟 咧就访问曾志豪啊，有啲咩想问曾志豪嘅话咧、啊，大家不妨可以留言啦，无人欢迎噶，各方面都可以问嘅。 好忙、啊，我哋突然间呢排咧，我哋喺网上同人互动嘅嗰个频率咧， 系啊， 因为上个礼拜我就自己静鸡鸡摆咗话，即系呢个 哦、啊，你食唔食药？ 唔系、啊，嗰、那个咩啊？嗰、那个 你讲咁多，我帮你唔到噶。 我突然间唔记得咗自己嘅环节叫咩名添？ 哦，风之卜啊， 风之卜啊，系啊，真系傻咗。 所以有阵时早啲起身，令自己醒啲系重要嘅。 好早起身啊，咁啊塞车，我仲好早迎接到佢添。如果唔系，都唔会塞到翻到嚟，真系。 唔系啊，所以咧，即系好多嘢，大家都可以喺我哋面书里面留言。 有啊，嗱，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 post 都可以嘅。 因为风之卜咧，我就已经讲咗话咧，试下你有咩书想讲咧，咁啊，小弟咧为你服务嘅。咁结果咧，我就以 like 数最多嗰个优先啦，同埋暗砍就系你唔好拣本我冇。仲要好贵嗰啲书我买唔起噶嘛？哦，咁啊几好喎！上即系上个礼拜我摆上去咧，我见到好多人咧都提同一本书，嗰本书咧嗱又系旧书啦，我屋企又有啦， 你又有睇过 又睇过啦，嗰本系咩嚟嘅咧？今日都可以开估啦，因为咧真系不约而同咧几个人都摆上去，仲要好多人都有被 like， 咁所以咧佢系大意胜出嘅，我唔使做马，如果唔系悭翻笔。 即系今日嘅风之卜，你就会讲 风之卜 系啊， 风之卜咧就系讲大家都拣选咗嘅。韦斯利嘅《追龙》 哇， 被誉为系神预言嘅作品， 系系系。 嗱，我觉得咧，简 我话嘅啫，我完全唔知道本书讲咩嘅，你都唔知噶啦，天系咪？ 系啊， 我哋又有新书可以听啦。 系啊， 如果唔系，使乜要阿曾志豪啫？呢个 所以好好啊，真系。所以我哋而家呢轮我哋网上互动咧，我哋回应民意啊。 好好好。 系啊，咁嗱，你有咩问女神嘅问题咧？我哋今日就会尽力去问啦。 系。 你想睇嗰本书，我哋帮你去解答啦。 我问咗天怡噶啦，嗰日喺 office 见到佢，佢话你咪问咯。 系咪冇？ 照答噶，冇底线咁样噶。 系啊， 咁我喊啫嘛， 佢都话我话阿田就喊咗三千蚊嗰阵时，我剪紧阿田。 佢会唔会喊噶？ 佢话死咯，咁我都好眼浅噶。我话但系有冇嘢唔问得？佢话冇，你咪问咯，我咪答咯咁样。 咁你而家快啲将阿田张相 send 俾佢，你话喂女神，你趁仲有时间换衫， 唔使惊嘅。 桂花田今日着到咁样， 人哋女神咧系 sell 气质。sell 个样貌，并唔系 sell lace 通花嘅。 你阿天怡都 sell 长腿嘅，你知唔知啊？ 天怡都 sell 长腿。 我琴日特登， 天怡四尺十一咁嘅啫。 你要学下人啦，嗱、哎，你而家可以照问佢。我琴日为咗做资料搜集，我上去睇嗰啲访问嘅时候，好多张相啊。佢都 sell 长腿嘅，你知唔知啊？嗱，呢个你要学人啊，身材唔高，影出嚟似长腿。 但系我男仔，我做咩无端端 sell 长腿 都好重要噶。学霸嗰阵时，阿李敏豪都话 sell 长腿噶。 我试下学下 P 图拉长自己只脚先啊！ 好期待啊！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爽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符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火种。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你是女神，手里面利剑，不要伤害，不要失意，温柔到最后来。你是女神，有我你拨去一切的阻碍，别到大道流亡情海，他不过也是很小的舞台，你配有大爱。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我高贵上殿堂，评判直任他一念不葬。望任意望，如若你累了倦了，快学着我讲，人类看不起我都好看。 以台六月新闻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桂花田， 即系咁啊， 即系点啊？ 你明唔明我讲咩啫？ 唔明嘅。 喂呀， 喂乜嘢啊？ 咁唔系几好咩？ 有几好啊？ 桂花田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想学习嘅话，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呀，我都未讲。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漏咗啊！ 咩啊？ 头先我哋桂花田嘅口头禅 就咩？ 啱啱讲完之后，佢即刻贡献咗一个新嘅出嚟， 我 都漏 戴咗 headphone 啦。 傻猪 系啊，傻猪猪添啊， 冇有时傻猪 系啊，哎呀傻猪嚟噶， 系啊， 仲有阴公 猪， 系啦，留意住我哋门嘅宣传声带啦。 究竟又 或者我哋可以问下我哋嘅听众们，你哋听咗我哋做节目咧？ 桂花田嘅口头禅 系啦，或者你今日之后都会有豪仔同阿祖嘅口头禅，你哋听。开有啲咩觉得我哋成日都讲，可能我哋自己都唔知噶嘛，你又话俾我哋知啊！ 我而家咧跟住啲后生女咧，成日讲啱啊咁样嘅。 后生女成日讲啱， 呢句点解系后生女嘅口头禅啊？ 系啊， 啲 后 生女 成 日讲。 我妈都讲啱噶。 唔系啊，系佢系啱啊咁样噶，即系嗰个音调系咁噶。 乜平时有后生女同你做朋友嘅咩？ 唔 系，我想问，咁如果中女嘅啱系点讲噶？啱啊， 啱咯， 中音系嘛？ 啱咯，可能系咯咯， 咁噶， 啱啊咯。 咁呢单新闻啱唔啱啊？ 啱 啊， 呢个新闻啱，但系都几惨噶咁样 啊。 呢单新闻啱嘅意思系咧，佢往往都系一限聚令就嚟结束嘅时候咧，嗱、 哦、 真系个天系整蛊你噶，佢系话俾你听咧，不要松懈噶。佢而家又嚟一个咧，即系确诊喺本地嘅。嗱、之前咧已经有个好惊噶啦，连续有个有一日系有13宗噶嘛，不过都系外来嘅、 啊。 但系佢都已经惊惊，喂冇咁毒啊，即系外来传入，但系都仲守。 都有13个 啊， 因为之前都好零星嘅，可能系两三个或者一两个咁噶嘛。 咁但系咧，你都觉得好似守到条本地贞操带啊？咁而家佢话俾你听，唔好意思啊，都仲 再度守。唔住啊！讲紧嘅咧就系咧连续16日啊，本来已经有呢个本地零确诊啊，就断咗缆嘅咁样。因为咧喺葵涌一个嘅佢叫做温控货仓啊，物流公司里面嘅有温度控制嘅货仓里面嘅一个女工啦，就确诊咗呢个新冠肺炎，情况仲危殆添。而应该咧佢咧仲系而佢隔篱嗰位嘅先生咧亦都系确诊咗咁样嘅。调查发现咧，其实呢位嘅女患者之前嘅两名女同事喺4月底啊已经试过发病。檢測的結果就是弱陽性，這個就是一個我們知道的資料。但另一件事令到我昨天看新聞，我真的提醒自己，喂你真的不要那麼鬆懈，黃耀祖。為什麼這樣說呢？他們的工作就在這個貨倉裡面，是專門負責為一些由英國入口的包裝蔬果去貼一些標籤的，這個就是他們的工作。我立刻腦裡面想起就是 你成日幫襯他， 我都第一時間想這件事。 我立刻跟旁邊那個，我旁邊那個日 就是在这一间公司即是讲都得的了，因为他们今朝都、有回应到。 他真的惨了又中一次、 啊、 上次有员工中、 啊、 其实到现在为止马生我譬如我走过青衣那间店铺他门口呢都还是呢即是如临大敌的、 啊。 譬如他不会两个门口给你自出自入呢、 啊、 封了、三库那边只是给你一个大门口，即是他都很谨慎，但估不到 又中一招。 是啊，因为今次呢他们的这些的蔬果是供应给其中一个呢，就是他当日呢就是这个货仓到呢贴了标贴之后呢、 啊、 就是即刻就 send 去这个马沙的超市出售，亦都话呢这一位而家确诊咗嘅员工啦，佢曾经呢就处理过嘅一啲食物啦、 嗯、 其实应该就已经卖咗㗎啦， 因 为5月24号已经攞咗去马沙㗎啦。 佢哋第一时间㗎嘛，因为保持新鲜㗎嘛啲嘢。 係啦、 啊。我其实我都有枕住都去嗰度。 我隔篱嗰个佢日日都系喺嗰度买 lunch 食㗎。係 啊。 咁就而家可能 佢 就是。 我要阻止我隔篱唔该。 我 都有嘅。 我要阻你两个都我冇啊。 咁你做返安全嘅责任先啦。 係啊，你冇谂住呢啲失声。 我自己匿埋咗啦，已经。 不过咧，我都会有咧，翻屋企咧，真系咧，每样 胶袋你都会洗。嗱，而家 譬 如嗱，呢个例子就系嗱，里面嘅食物，佢唔会伸只手去掂，因为黐标签啫嘛，佢唔系做包装啊嘛，系咪？即系嗰个包装嗰个胶袋，其实就英国。傳到過嚟，佢應該有掂過，有可能係呢個原因就令到佢嗱，而家都未確定嘅，係咪？ 係， 但 係 我自己會有呢個聯想， 冇錯，因為佢係一個小型群組咧，就係、 是、 佢夫婦啦，同埋佢哋同事，咁仲要咁啱得咁巧，就係頭先講話英國嚟香港嘅新鮮蔬果貼 label 啊嘛， 係咯， 即係佢工序就係做呢樣嘢啫喎，係 啊，嗱咁當然啦，你可以咁講嘅，會唔會係因為佢喺社區出邊感染咗，咁、 嗯、 然後咧佢咁啱翻？到公司的时候咧，佢就因为咁样传染咗俾其他人咧， 其实都话有呢啲 都有可能嘅， 正向同逆向都有机会嘅。 因为成日都话咧，有啲朋友咧，佢外地翻嚟啦，跟住佢就即系初步确诊冇嘅，即系唔系初步验咗冇，咁所以佢哋可能喺佢屋企嗰条村附近住，咁跟住佢又接触，咁跟住再嚟，咁学系啦，即系阿张竹君医生都讲紧话，都唔排除啲情况嘅。 系啊，因为而家咧佢都讲咧，即系卫生署就话佢哋处理蔬果包装嘅时候。有戴手套同口罩嘅、 啊， 所以话咧，暂时冇证据证明咧有关嘅货物咧就被污染嘅。咁所以嗱，如果你而家咁睇咧，究竟系话咁啱有一对夫妇中咗招，而佢哋工作嘅地点系喺嗰度有关啦，然后因为咁样惹到俾其他同事啊，定系点咧？嗱，不过亦都同样嘅担心就系佢哋处理货物嘅时候有戴口罩同戴手套啦。但佢一樣有傳染到俾佢另外兩個同事。 其實佢兩個同事傳染到俾佢嘅機會比較大，因為佢嗰兩個同事咧四、 啊、 月底已經係確診㗎啦。 咁即係話咧，佢哋都係有戴口罩同戴手套，但係都感染咗。 有醫生話咧，可能有陣時咧，你有戴住手套去工作嘅話咧，反而可能會令到你嗰個防疫意識減低咗。 因為 你仲有冇勤洗手啊？咁樣以為已經保護住咗，咁呢個都要小心。因為點解提醒我自己咧？我記得咧疫情開初嘅時候，咁首先咧其實出街嘅機會都好少。尤其是就算你去到行街买衫咁样啦，你见到咧，我系会选择唔掂嗰啲衫嘅，因为你唔知道有咩人掂过嘛。 啊、 但系我哋上次我哋两个行街，已经即真系会慢慢松懈咗 嘅， 啲衫你就会掂去睇啊呢件摆上身照下。但其实如果你谂翻，而家我哋嘅疫症咧，虽然系相对地控制咗，但其实都唔系解决咗噶嘛，即系以前嘅防范你有嘅。而家真系会松懈多咗。 哦，我唯一咧庆幸咧就系虽然我人就比较松懈，但系咧我只脚又懒。我咧其实咁耐以嚟咧，我真系好耐冇去过。 恭喜你懒。 行街 系啊，行街嗰啲咧，即系我除咗要买饭啊，我就去咗买外卖嗰啲之外咧，衫我又好少去嗰度行啦。特别系咧，其实最惊系两个僆仔，因为佢周围摸噶嘛。 系啊。 咁佢哋咧暂时都净系俾人哋软禁喺咧，净可以喺屋企啦，一系就出去学琴啦，又或者去探爷嫲嫲嗰啲地方咧。咁商场嗰啲都仲系哦，去过一次。 一次、啊、 去过一次，不过都系我谂起都惊，去过一次都。去過一次嗰啲即係嗰啲商場咧，仲要係咧周圍去跑跑跳跳咧、 哦，有空間， 所有僆仔喺度發癲、 哦、 去玩去荃灣嗰度咁樣係、 哦、 啊，嗰下都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佢一跌落地下，你又佢噴兩嘢咯，即係噴兩，但唔係因為你太耐啦，都已經咧，你去到仲要係成個商場局，即係咁啱嗰個空地咧，全部僆仔都湧曬出去， 唔係你見咗人哋啲僆仔都去啦咁。 其實應該 OK 啦，係咪？有事大家有事嘅喎，即係咁樣咯。 同埋大 家 都會知道 緊張噶嘛。 香港嘅情況係開始受控制噶嘛，咁但係原來有陣時我哋都真係呢一個防疫嘅意識唔可以減到太低咯。譬如我記得之前我喺節目有講過嘅，發覺咧，原來我每一朝翻工咧，其實都會掂到好多嘢，即係你會撳機啦，可能提款機啦，你嗰啲搭車嘅時候，你會撳 lift 啊，咩都會掂。即係而家我都譬如今朝撳完錢，我都有個習慣，咁不如我抹翻抹隻手啦。其實呢一個咧。真係有可能兩、 啊啊、 有兩三個禮拜放棄咗，覺得都 OK。 嗰啲手指 有 冇 用 啊？ 少用咗。 哎呀， 因為我 少用， 我自己喺朝頭早翻工嗰陣時咧，手咧係會揸住一張消毒紙巾嘅，係、啦。咁就因為又睇報紙啊嘛，咁你會抹手， 又冇曬。 之後你都會繼續，咁起碼都會個感覺好啲咯。 係、okay、啊，所以我諗佢都係時候咧，好似成日上天俾啲啟示你咁樣咧，係咁啊， 唔好鬆懈啊， 係啦，唔好鬆懈，口罩照戴，唔好鬆懈，口罩照戴，係啦、手亦照搓，係 啊， 全部都要即係，同埋我覺得呢個都係最低防衞啦。 呢、這個真 係已經 係 最基本防衞啦。 同埋你屋企應該有好多支嗰啲酒精搓手液，唔好嘥咗佢啊，擺喺度。 真係好多啊，係啊。 咁我哋又要留意一下咧，呢幾日咧嗰啲即係特別係歐洲嘅一啲食品公司咧，佢、又會用幾大嘅防衞功夫咧，可能佢又要再嚟多次清洗。總之大家小心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相隔16日再次出现新型肺炎的本地确诊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今次已经是第二宗未有源头的社区群组感染个案，当局应该要做好源头追踪和防范，认为要留意家居隔离人士和出院确诊患者再度检测呈阳性的情况。他认为继续室内和饮宴限聚令对防控病毒有作用，但認為室外只要市民戴口罩，限聚令安排可以取消。何柏良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表示，應該了解確診患者在潛伏期間有沒有接觸外國回港人士，以及家居隔離措施是否存在漏洞。至於女患者負責幫英國入口的包裝食物貼標籤，是否有機會經貨品感染接觸受到感染，何柏良認為不能夠排除。他說病毒在环境可以存活长时间，如果货品曾经冷藏，病毒的存活时间就更长。立法会公务小组通过合共大约229亿元涉及医院和健康中心等的拨款申请，当中大约162亿元涉及联合医院的扩建计划，有关项目稍后将交给财委会审议。對於北區百和路社區健康中心暨社會福利設施項目，人民力量陳志全關注疫情下有健康中心用來接收並為輕微病徵病人做檢測，有關項目會不會在設施上配合。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沙士疫情後有10多間指定診所提供良好環境處理傳染病病人，診所在間隔和預防感染方面都有安排。建築署署長林瑜嘉慧說，在新項目中有增加電梯數量，以及在特別位置安裝捲閘等，以分隔人流。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說，全國人大高票通過建立港區國安法，表達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的意志，體現依法懲治港獨、黑暴等的強大民意，重申中國主權不容挑戰，國家安全必須堅守，港區國安法勢在必行，事在必成。文章指少數港獨和黑暴分子企圖攬炒香港，綁架750萬港人利益，執意將香港逼往絕路，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建立港區國安法是要依法懲治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港獨和黑暴分子，保護絕大多數遵紀守法的香港市民。全國人大的決定表明，為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實施和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中央依法打擊和壓制港獨絕不會手軟。 全球多个城市有集会声援美国的多处示威，在英国伦敦人群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游行至到美国的大使馆，德国、意大利和丹麦亦都有类似的示威。另外，伊朗电视台不断播放有关美国各地示威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形容美国在人权范畴出现系统性问题，指责弗洛伊德的死亡是美国警察暴力对待黑人的其中一宗案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77点，升715点，成交金额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2点，升256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46.5，跌2毫；腾讯控股424.2，升13.8；阿里巴巴202.4，升8.1；友邦保险66.35，升3.5；中国平安77.45，升9.5；工商银行5.14，升0.4。港交所278.2，升8蚊；中芯国际17.96，升1.12；FIE 南方恒指7.6，跌5.7；盈富基金23.96，升7.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6，加元1.371，人民币7.116，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兑美元0.6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5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604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84美元，卖出174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管道入口嘅快线有工程吓，咁而家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咯，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噶。咁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跟住九龙面粉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喺九龙湾验车中心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啦、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旺角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心一番，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我桂花田觉得最开心就是做白雪公主， 不是吧？ 嘅冇效 哦， 因为阿摩嘅成日都会赞我是最靓噶嘛。 唔系，佢系将白雪公主最靓、哦。 我生白雪公主出嚟嘅，即系我都靓。 但系你后母啫、哦， 咁我唔做啦，我做翻桂花田啦。 从此桂花田仔风骚快活人，快快乐乐咁样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 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啊！今日见到我呢个拍档，真系精神爽利。点解呢？因为佢嗰两条手臂咧，真系日终日都唔见光噶。今日见到佢，即系证明天气真系热啦。系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呢几日做过啲咩嚟啊？有冇去做下运动啊？伸展下。因为你近排又话，哎呀，我又要去睇下医生，又要供养一个新嘅医生啦。唔知佢而家点咧？希望你都系。健康要精神要好的，我们才可以做到节目，今晚是不是我们有请曾志豪。 哇，这几天啊，我就好专心咁喺屋企休养啦，咁亦都见到听众呢就送咗好多呢叫做医喉咙痛嘅配方呢俾我参考啦，甚至乎有我最鍾意嘅肉蝴蝶添啊，我真係即刻闻歌都想起舞啊，不过最后呢我就用咗个绝招呢，我而家就自制咗呢一个呢对付喉咙痛嘅方法，唔知有冇效呢，个材料呢就係三粒咸金桔，然后再倒咗半樽枇杷膏，再用热水开住嚟冲，就会成为咗呢个咸金桔枇杷热水露啦。唔知道有冇效呢？你哋觉得我今日把声音有冇好咗啲啊？我会继续努力噶啦。今日要同你喺风头火势呢，我哋用呢个新闻教学嘅角度呢去睇一单好大嘅新闻，就係、是、美国可以话全国陷入呢一个呢示威骚乱嘅情况。咁点样用新闻学嘅角度呢？嗱，你会见到今日好多唔同嘅报章呢，有啲都攞咗嚟做头版嘅。咁你有冇睇到啊，或者留意到呢各大报章呢喺报道呢一单美国新闻嘅时候呢，究竟佢嘅取材啦，佢嘅角度呢係用咗乜嘢嘅方向嚟处理呢？喂，真系噶，你可能话发生喺咁远嘅事咧，如果我哋要关心嘅话咧，就要睇下你用啲咩角度啦。咁啊，考下大家咧嗰个眼光如何啦？嗱，你会见到嘅有一啲嘅角度咧，就系将嗰个示威暴力嘅场面咧，就影到好大嘅。最重要系咩咧？就系影住咧，佢哋警察咧一样都系出动唔同嘅即系防暴装备啦，又或者将嗰啲示威者拘捕啦咁样。你会明白点解有呢个取材嘅。第一，因为真的发生了嘛，是不是事实就要报道的啦，这些是正常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嗱，你望望到啊，外国当你有这些示威骚动的时候，他们的警察一样都是毫不手软呢，用这些方法是对付示威者的。所以你会见到很大篇幅的。咁第二个你见到他们报道得很大篇幅是什么呢？就是记者受伤。其中咧，因为有几个记者咧阴功啊，都系咧俾人射爆咗眼，永久失明。佢哋都将呢个咧就系放到好大嘅。咁当然啦，你亦都会理解到原因咧，就系第一都系发生咗啊，系咪？事实就要报道嘅。而第二个原因咧，佢似乎都系想话俾你听，喂，原来外国一样有呢啲事发生噶。你又唔好真系以为咧香港咧唔系特登针对你噶，你哋咁尊崇嘅外国，佢哋一样有发生呢啲事。嗱，都系有呢样噶。第三，你会见到佢哋放大嘅角度系咩咧？就系话俾你听，特朗普啊，佢出嚟已经讲咧，就话呢个系一个极恶嘅行为啦，有一啲左派喺度煽动啦，甚至乎话咧，如果你要入嚟白宫嘅话咧，佢系一定会用咧即系大武器咧对付佢哋嘅。咁又系嗰两个原因啦。第一，咁特朗普真系讲咗啊嘛，所以呢个事实要报道嘅。第二，佢当然就系希望你明白一样嘢咧，就系、是、喂，原来啊。边一架政府都唔会容许呢啲示威嘅场面出现嘅，佢哋一样会话俾你听咧，每一个骚乱示威咧都有外国势力嘅煽动啦，同埋佢哋一样都毫不手软嘅，所以言下之意咧都系希望你睇紧呢啲新闻嘅本地读者，唔好觉得我哋特别惨，亦都我哋唔系特别衰，我哋根本就同外国睇齐。嗱，呢个咧就系一种新闻嘅报道方法。咁另外一种新闻报道方法系咩咧？佢就会强调，喂。 嗰、那个用个膝头哥踩死咗个黑人致死嘅呢个警察咧，佢梗系俾人控咩啊？三级谋杀。佢哋警局咧，亦都系出咗嚟咧，就已经将佢解雇咗啦。咁呢个对比就好强烈噶咯，因为点解啊？第一，咁又系发生咗啊嘛。第二，佢就想话俾你听，原来唔系每一笪地方嘅警察做完坏事之后咧，都系会冇事嘅。嗱，呢个好明显嗰个即系角度咧，就取材就唔同嘅。而第二个画面咧，亦都唔系每一个报章会报道，但系有啲就会放到好大咧，就系全国佢哋美国有好多个警察咧。單膝下跪，點解咧？就因為要向咧，即係呢一個即係死難者致哀，同埋話俾你聽咧，佢哋同示威群眾啊站在一起嘅。有好多警察，你見到咧，佢放大嘅角度係咩咧？就係佢除低佢哋嘅防暴裝備，係除低咗，響應號召就同市民咧嗰啲示威者咧又係站在一起。嗱，呢一個角度，如果你放大嘅目的，當然都係話俾你聽，喂，佢哋有警察去鎮暴，但係亦都有警察咧就知道。自己嘅同袍咧做咗啲唔光彩嘅事，所以佢哋愿意咧同佢划清界线。咁所以你睇到嘅呢一单新闻，究竟唔同嘅报纸放嘅角度系有啲咩唔同？佢话到俾你听嘅信息又有啲咩唔同？咁你应该系用一个咩角度去睇咧？咁我觉得你可以睇下 Nike 嗰个广告嘅，佢话俾你听咧 ，Don't do it。佢话 For once, don't do it。净系呢一次，真系唔好扮咩都睇唔到，唔好纵容呢一啲暴力嘅事件发生。冇错，呢一个就系今日美国发生嘅新闻啦。风头火势，佢都开始知道 ，don't do it， 唔好再攞只手乱咁摸。佢应该要向翻桂花田睇齐，就系、是、just wash it， 洗多两洗先。放心，黄耀祖，我对你有信心，你比我干净好多噶啦。 喂呀、啊，师兄啊，可唔可以唔好将我条底线摆到咁低啊？要攞我同你比啊，嗰个卫生指数。 咁你想同边个比啊？ 咁我又同阿田比唔到嘅，佢又真系喺高地上边嘅。豪仔咧就讲美国啦，阿祖咧就讲下香港嘅情况啊。疫情底下咧，其实真系见到嘅，好多嘅朋友可能经济上面咧都出现咗一啲嘅困难。有一个调查咧就话啦，有喺今次嘅调查里面有七成嘅受访者咧，因为一个原因，佢哋怕被标签啊，所以咧就算佢哋经济困难咧，都唔愿意去申请呢个咧就系综援嘅咁样。嗱，关注呢个综援低收入联盟咧就访问咗。有130多个嘅失业家庭啊，佢哋话咧当中已经有四成嘅家庭，佢哋嘅储蓄系连嚟紧呢一个月嘅生活开支咧，已经系即系顶唔住、支持唔住噶啦咁样。但系已经连生活开支都搞唔掂啦。但系当中有七成人咧，依然系唔愿意去申请呢个综援嘅，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担心被标签同埋家人反对等等咁样嘅。其实睇到呢度嘅时候咧，阿祖都觉得有啲心痛啊，因为其实疫情嘅关系，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佢哋份工冇咗嘅。讲紧份工冇咗，可能你话一支工嘅话都仲可能容易啲处理啊，但有啲咧系成头家要孭住嘅，两公婆份工都可能冇咗。我有多过一个嘅朋友，我都同佢哋讲过，其实可以寻求一啲协助啊。其实系咪即系譬如攞综援会唔系一个方法嚟嘅？因为即系有好多唔同纾困嘅一啲嘅措施啦。但佢哋俾我嘅答案都系话，真系过唔到自己啊。我点样都好，我都唔想去攞呢个综援啊，咁样明白嘅，因为好多时候喺香港嘅历史嚟讲，综援呢两个字前面系加埋一个字嘅，就系呃综援啦。好多人咧，可能你会有一个咁样嘅联想，咁样嘅设定摆咗喺度，但我觉得咧。如果你是要濫用它的話，固然是不好啦。但千祈不要覺得，如果在疫情底下你需要一個支援，那件事是一個失敗的表現。千祈不要說、哦、我要尋求協助，那件事是沒用的。我覺得不要這樣想，反而呢會看回現在的情況，就是綜援本身呢就可以幫到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如果你是合乎這個資格的話，可能這少少的骨氣可以在這個時候擺低，因為那件事真是我們香港市市民是可以拥有的。见到这个数字，更加见到有成七成的家庭都是因为说、哎、我过不到自己、被标签了，我就是一个综援家庭而不够胆去拿。我想在这一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要过了这一刻才可以想将来的。所以这一刻支持你们做你们觉得应该需要做的事。 风头火势，佢好惨啊！佢话咧落库上嚟嘅小巴咧，由两架变咗得翻一架，佢每一日咧都要等十几分钟咧，先至可以搭到小巴。上到嚟之后，到而家都仲泼紧线啊！所以话泼线公主，佢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噶，佢系桂花田。 系因为等车期间，你都即系受到呢个叫做出面嘅天气影响噶嘛，所以都喺度煲紧住自己。哎呀，系啊，都有啲热嘅。同埋可能我而家嘅呢个年纪，做咩？你想讲咩啊？ 你已经着到通晒窿噶咯，都仲泼线。 天热噶，想唔想俾热你啊？热力接拍杯爸爸。嗱，琴日咧系世界无烟日啊！你咧仲有冇吸烟嘅习惯啊？你身边仲有冇家人啊、朋友啊仍然有吸烟呢？嗱，有时咧见到一啲情况咧，真心感到咧真系心痛嘅，即系唔系揽心痛嘅，即系见到眼白白咧睇住一啲父母对住嗰个手抱嘅 B B， 又或者拖住个几岁人仔嘅小朋友。佢哋咧就喺度吸烟啊！佢哋咧就唔系兜口，就唔系兜口兜面咁样喷嗰啲仔女嘅，但系抱住嗰个 B B， 你个口咁近同埋咁直接喷都冇乜分别啊！即系分别都唔大，系咪？点解要咁做咧？有冇谂过自己其实有责任照顾好你嘅仔女啊？你吸烟，仔女无辜地吸你嘅二手烟。翻到屋企又有三手烟，咁样直接同间接伤害佢哋，咁我哋都冇得避嘅，因为小朋友咁细个点避啊，系咪先？咁算唔算系一种虐待佢哋咧？嗱，有报告显示话咧，喺呢个肺炎疫情期间咧，吸烟人士咧系比冇吸烟嘅市民咧嘅感染风险为高嘅。嗱，当你除低口罩边行边喷烟，有冇顾及到你身边嘅人呢？可能有啲人话我吸烟啊，唔系犯法噶，我有我自由噶噃。咁唔系唔俾你吸，只系话俾你知，即系嗰啲吸烟人士知，喺你吸烟嘅期间咧，唔止即系唔系净系挂住你自己嘅个人享受，其实咧顾及下其他人啊，否则咧你就变为咧一个冇人中意嘅自私精噶啦。当你咧由口度喷嗰啲烟出嚟嘅时候，系会随嗰啲烟咧系会随住空气。个风向会吹向后面噶嘛？咁啊，仲要讲紧唔止一个身位嘅距离。你一路行一路喷，又或者你嗰支烟系冇喷嘅时候，咁佢都仍然点住噶嘛？系咪？咁我条街就会有晒嗰啲烟喺度噶啦。咁点解我自己即系好多人啦，都唔吸烟嘅时候，但系要吸你喷出嚟，或者你手燃点嗰啲二手烟咧？系咪？你知唔知你身边咧行经嘅人咧有冇呼吸道感染嘅问题呢？你知唔知道其他人有冇对烟有敏感呢？你可以话啦，我唔知啫。不过你对烟敏感，你咪自己行开啲，避开啲咯。我想话俾你听，有人避开噶。我即系由浪浪明明出世之后咧，我细细个带佢出街咧，我当遇到有吸烟嘅朋友咧，我会第一时间跑开啦。咁但系唔系次次都可以跑第二条路噶嘛？咁唯有就跑快过去，即系跑喺你面前。咁就冇伤害咁大嘅，我就跑得喐啫，但係有啲跑唔喐㗎嘛，可能坐轮椅嘅人呢，係咪咁佢点呢？咁佢就被逼呢吸你喷出嚟嘅嗰啲烟啊，嗰啲烟其实都有致癌物㗎嘛，嗱喺度都係嗰句啦，你係够自由嘅，不过呢如果可以人人做到顾己及人呢，咁就最好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早晨啊， 点称呼啊？你边个？我认你唔到啊！如果净系听把声嘅话， 哦，系佢今日唔舒服啊，爸爸代佢翻 学。系啊， 系啊，阿舅你好， 你好， 你 好啊， 你 就系成日虾我仔呢个肥妹仔啊。 我冇啊，我系新年带过佢啫嘛。 你系咪见到我个样就知我叫咩名啊？ 我都系咁， 系啊， 都系咁谂。 新年仔你好啊。 你好啊，肥妹仔。咁 uncle 啊，应该要点称呼你啊？ 哦， 瘦 uncle 啊， 瘦 uncle 啊，哎呀， 我仔叫瘦 uncle， 我咪叫瘦 uncle 咯。 哎呀， 好真系， 好犀利啊！咁你太太，我应该要点称呼佢咧？ 佢系瘦外为中咯。 哎呀， 贤良淑德， 日本人嚟噶，你太太。 系啊， 好多男士都会好羡慕啊！如果系咁， 你想？隻眼再小一點嘛， 點解啊？會點解？ 係咯， 係咯， 有眼無珠可令到你真係。我今日帶我仔嚟上堂， 係啊，今日 咪 教 書 啊， 唔係我嚟聽書 嘅 啫。 咁你有冇邊一啲嘅方便啊範疇你係比較強嘅咧？我哋今日諗住上中文堂喎。 我中文堂冇問題啊，我有帶字典啦，我上網撳啦佢。 好啊，好啊，好 啊。 嗱，我今日咧就準備咗咧喺呢個我哋嘅自修班裡面咧，同大家分享咧一啲叫做易疊字啊。知唔知咩叫易叠啊？ 易叠 即系好容易叠嘅咋？ 即系叠字啊！ 好容易 即系你哋嗰个电台桂花田讲系啦，成日讲啲咩 猪 猪啊？ 又唔系嗱，猪猪本身即系两个字嚟噶嘛？ 系啊！ 易叠字嘅意思咧，就即系话，譬如我哋可以讲，我哋话做喜事咪有两个喜字摆埋一齐嘅， 系啊， 左边同埋右 加喜， 系啦，佢哋夹埋变成一个字，但左右两边咧嗰个样系一模一样嘅嗰个字，就叫易叠字啦。 好啊， 即系 twins 啊， 咩叫 twins 啊 ？twins 啊 ，twins 系咯。 咁 咪 叫 又孖生啊嘛， 系咯，你總括都得嘅。 嗱， 你個即係有啲字咧，我發覺咧，原來即係唔會估到佢點讀嘅。 講嚟聽， 所以咧我會話俾你哋知點讀。但我又想俾你哋估下究竟佢個意思係乜嘢喎？ 我即刻舉到一個易疊字，一定識讀嘅。 係啊， 林咯。 因为两边都系个 木， 系啊，双木林啊。 但有阵时我哋就系话有字读字，无字读边，你可能会以为系读木噶嘛，但其实就 系 读个林字啦。 咁你快啲讲嚟听下。 首先我想问下你，石头个石字你识写啊？系咪？ 系 啊 系 啊。 两边都系个石字，你有冇见过啊？ 冇见过。 石石咁样，系一个字嚟噶。 我有三个就见过啫。 系啦系啦，光明磊落个女字啊嘛，两个石字，原来个读音咧就我哋平时身都有嗰啲肋骨嗰个肋字嗰个音。 读个肋 字。系啊，同个石字系完全冇关 嘅。咁佢个配词有咩啊？ 哦，咁我又搵唔到配词，但系佢本身呢一个字咧已经有。系啦，车电车身背住 字， 搭 配搭配周 实住。系啦，但其实佢呢个字就算唔配任何字咧，已经有意思噶啦。 咁系咩意思啊？ 个意思就系石字同埋石字夹埋咧，就系读音咧就肋骨个肋字个音，而佢就系代表住石头撞击嘅声音啊，即系嗰啲嚓嚓嚓嗱嗱声啊嘛，就系系咪啊？ 啱数喎呢个， 呢个系咪就咁听咧？都好似咧几有嗰啲画面咁啊，即 系 啲石头撞击嗱嗱嗱嗱声，佢中意读个嗱。 但好得意，我三个石就唔系咧，劲灵冠龙咁样。 系啦，系啦， 就 系光明磊落个女字。好，如果你讲到个女字咧，我哋就唔系讲光明磊落个女字，我讲男女个女字，就 系 左边同右边得一个咧女性嗰个女字。 系啊， 佢个读音咧又系完全估唔到 嘅。哦 ，OK， 如果系咁样嘅咧，两个女一行埋就好嘈啦，咁啊系啦， 冇错。我掰佢啊， 嗱，佢个读音咧就系 嘈 难过咪。难过个难字， 难过 个 难 字 系啦。但意思咧就即系话争吵嘅意思啊。 好啊，其实你可以一个字都得噶，你写一个贵 字。我哋真系一模一样嘅嘢。 Hello， 我哋唔系话你肥妹仔。 系啊，你 话 我妈都唔得。 系啦，嗱，我俾多一个字你啊，呢个咧真系估都唔估到两个咁样嘅字啊。 啊，好啊。 老虎个虎字啊， 虎虎有心威噶啦。 系啦，两个虎字拼埋变成一个字，系个动。读音咧就系、是、颜色个颜字 哦， 系啦，佢读个颜、哦， 意思就 系、是、乜嘢咧？ 表演两只老虎一齐，仲唔系动物园表演？ 哦，咁两只老虎喺埋一齐都唔一定系动物园表演嘅。 颜色个颜字 系啦，个读音就 系 咁啦， 啫嘛， 系啦，意思咧就即系 恶。 大声， 我俾个 凶猛。 哇！ 哇！ 即系咆哮啊！ 系佢哋发恶嗰阵时嗰个样啊，哦、就叫做颜啊。哦、而嗰个咧字嘅写法咧，就系两个老虎嘅虎字。 头先两个女点读啊？ 系难啊， 难过个难。 一个就咬啊， 颜啊， 唔系啊，老虎个虎系咩 啊？颜咯， 颜啊，颜色个颜 同埋难， 系啦， 都系桂花田嚟嘅。颜同埋难。 保护特朗普决定将佢转移到地堡，但未知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有没有跟随，白宫和特工署都拒绝评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7点，升786点，成交金额788亿7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8点，升302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46.9，升2毫。腾讯控股426.2，升15.8，阿里巴巴203元，升8.7，港交所282.6，升12.4，友邦保险66.35，升3.5，中国平安77.65，升1.15，FIR南方恒指7.54，系跌6.25，盈富基金24.04，升8.4，工商银行5.15，升0.5，中芯国际18.02，系升1.1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2，英镑9.614，瑞士法郎8.069，澳元5.22，加元5.657，新西兰元4.842，欧元8.636。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5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6,045元，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06美元，卖出1,73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香港仔隧道啦，入香港仔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快线有工程啦，咁现场就冇咩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喺海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挤塞，龙尾喺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喺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考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天水围天影路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旺角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mme Five 玩得好认真， 波成，你会点形容 Gimme Five 啊？ 爆笑啦！ 你平时有冇听我哋做节目啊？ 有啊， 觉得我哋可唔可以用爆笑嚟形容啊？ 都可以啊，因为我觉得你哋笑咗好笑咯。 我哋可以唱首歌俾你听噶， 咁你咪好笑咯。 嗰首歌系， 佢真系笑，佢中我呢个， 系咪咁爆？ 爆笑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盛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咯。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些什么？看全新一辑的午夜广场，由文史哲科学倾到社会科学。看完傾偈都多啲話題，有個咁有營養嘅節目，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傾夜啲都係 keep 住精彩。 港台電視三十一，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點， 晚晚十一點， 午夜廣場。 依台六月新乜分， 桂花田和你尋開心。 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讲嘢好大声啊！ 咩啊？佢同个仔讲电话好温柔噶。 佢唔愿行，成日黐车坐。 你试下俾优惠佢啊，飞扑出去都仲得啊！ 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桂花田。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show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放show快活人。 我哋报个天气先咯。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嗱，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系，我哋继续咧就系接受咧大家有啲乜嘢想问啊，曾志豪啊， 系 几真心、几赤裸、几大件事都得，即系话晒。佢哋有唔少事故出现过噶嘛。有咩你想问佢嘅话咧，可以去到我哋《风骚快活人》嘅面书嗰度咧，成个题摆咗喺度噶啦。因为喺《寻找快乐的人》下个礼拜嘅嘉宾出街嗰集啊吓。就會係曾志豪啦。 我哋好重疊好多精彩嘢，因為可能而家同一時間你見到，哇，仲有天怡，我哋而家又嚟咯，跟住又有問豪仔咯，係、 嗯、 啊，有書，總之你上我哋網度好多嘢玩嘅。 咁今個禮拜咧就會有黃耀祖，佢自己即係自己剪 咗啦， 點咧？ 要好忍心啊，真係噶。有一啲嘢咧，我哋譬如傾咗一句都冇擺入去，最終決定。如果唔係擺唔曬， 真 係係。譬如我哋未講，你哋兩個問 我哋另外 朋友嘅嘢嘅，一句都要轉曬。如果唔係有其他嘢就出唔到咯。 係啊，哎呀，咁我不如另外有嗰啲叫做番外篇咯。 番外篇得點咯？ 係咯， 我哋有快問快答，唔係話播一世都播完。 仲有快問快答，我聽日就會出嚟啦，係啊，出爐啦，要啦。好啦，我哋又翻嚟嘟嘟，阿天氣都未講喎。 講咗啦。 係咩？ 你食藥咪食得嚴重咗啊！ 我都話未醒噶啦，今日 呢 啲文物 嗱，呢啲咪令我火咯。嗱，想知道咧，我今個禮拜嘅訪問裏面講對於曾志豪講咗啲乜嘢，你哋真係會明噶，即係好影響人嘅情緒啊！真係 你頭先真係講天氣噶， 係咪先？你有冇尋找翻啲人問下黃耀祖 咩啊？ 你咪誒嗰我哋有 trailer 噶嘛？ 哦， 系咪啊？ 而家呢个礼拜未出噶嘛？ 出咗啦！ 我估夹啊！你哋喺闹我嗰方面， 真系有钱。 你觉唔觉得咧？我哋嗰日做完访问，你听咗我嘅心声之后，你更加明白我有阵时火做节目，点解我话喺嗰啲 trailer 度出晒街噶啦？ 系啊！ 我有谂过唔做，同埋我嬲曾志豪。 系而家出一次， 明点解啊？寻找快乐的人season two翻嚟啦！ 因为如果唔系正常咧，可能我唔嬲啦。起码我同佢面 对咗。我有谂过噶，我讲真系啊！如果我喺呢个位置唔系做得最开心嘅话，点解我要继续？ 桂花田，今次咪又系你啊？ 因为我已经有咗阿华啦嘛，阿祖知道佢咪冇瘾咯。 我又多咗个想唔做嘅原因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今集嘅嘉宾有我黄耀祖。 冇嘢，好平和啊！你呢 啲好多问题喺里面咯，我净知道 系啊，我净系知道你同阿田有三角恋爱啫，其他冇 咩三角恋爱啫。 阿华有我，即系阿田又阿祖又唔做咁咁样啫， 就系咁决定啦。我哋一月啦，礼拜四、礼拜五咧就会有阿祖我嘅访问出街噶啦。而家要讲呢单新闻先。疫情底下，好多而家唔同嘅国家城市都喺度谂紧咧，哎呀，点样可以快啲令到我哋咧重见光明，可以有翻啲正常啲嘅生活？其中一个咧，真系好需要复苏嘅，梗系个源头啦，系咪？ 个源头？ 个源头喺边噶？ 唔知啊，冇人知啊。 喂，冇人应咯、 你傻咗啊？你话源头？ 嗱， 我 冇、啊。 我哋两个夹开食啊！我全力支持国安法噶大佬。 我又冇。咁系边个城市出嚟冇错噶？ 其实蒋志光和他的朋友，我咪个朋友咯。 你系蒋志识啊嘛？ 我哋系蒋志光和他的朋友啊。你话源头喎，真系。 我冇话系个咩？ 你 话个 源 头 好 紧 要啊？ 室定系公园啊？ 唔系我哋边度啫？系你唔好敏感 啊嘛？系咪？你又太敏感嘅，冇去開始噶嘛？ 佢都話唔係噶，佢話意大利噶，人哋講早過武漢噶，有啲係美國，有啲意大利噶。 咁我哋冇講個源頭喺邊啦？ 係你大件事啊！你翻唔到大陸啊！你真係， 我回鄉證都冇攞噶，好安 衰啊！你真係，喂，我哋講三次，全力支持光華。 嗱，今次講緊嘅乜嘢咧？就係咧， 我冇講啊， 係 啊， 我就係徐熙媛啦， 香港大一啫嘛，你係嘛？好嗱，今次咧就講。讲紧咧，武汉嗰边咧就做嘅一啲咧，疫情过后啊，就想做翻一啲嘅宣传，即系话俾人哋知咧，啊，我哋咧已经系 back to normal 啦，我哋啊 OK 噶咁样， 系啊系 系，系啦，咁啊，但系咧就佢哋又用咗个几特别嘅方法嘅， 系， 佢哋用街拍嘅方式， 系， 知唔知咩街拍啊？田， 你知唔知啊？唔好谂粗口得噶啦！ 哦，系啊，我就啱啱想倒翻转讲，我又知街拍咩意思啊？ 你不如问佢咩叫街坊，佢咪明咯？ 系啦，好似街坊咁，但系咧佢就即系偷偷地喺街度咧捕捉住一刻。影咗张相，我哋就叫咧街头 拍照， 系啦， 即系今日我最靓嗰啲啊！你成日每个礼拜都望啦， 系我哋咁话，点 解成中环嗰最靓唔见我嘅？ 我都 为 中环出现，系啦，点解唔可以乐富最靓咧？唔一定要中环咧，系咪？ 系啦，咁乐富系靓最靓噶啦，边个个谂话你唔靓啊？咁样 可以咁讲。嗱， 佢哋咧就话攞咗一啲街拍嘅相，就谂住咧捕捉住咧佢哋嘅市民咧好自然嘅一刻。通常即系你见到嗰啲中环我最靓都系过紧马路啊，即系拨住头发啲风。风好，吹过嚟，永远嗰度好靓噶嘛，系咪？ 系啊，随风飞过。 平时我哋啲头发吹咧就哇入口啊入鼻啊嗰啲咁样咧，佢又佢哋嗰啲就唔系咁噶嘛，所以佢哋咧都揾到啲好靓嘅街拍，就希望用呢一个咧就去反映翻咧疫情过后啊城市就已经呢个复苏嘅感觉嘅， 仲有生命力添。 系啦，所以咧佢就啱啱揾到一张相，呢一张相劲咯，要形容下嘅。佢就话一对男女就喺沙滩上面度接吻。几 sweet sweet 嘅 kiss kiss 咁样嘅，但唔系就咁锡，佢哋个 戴住口罩隔住嚟。 唔系你问阿桂花田，你觉得你最高难度嘅锡嘅动作系做过啲咩嘅 pose 出嚟？ 即系反转再反转， 巴黎铁塔嗰啲 friend 系啦。嗱，我第一谂我都系谂起巴黎铁塔嘅啫，即系当年呢个最犀利。 但呢个系做出嚟噶嘛？ 但起码都做出嚟。 另一个电影咪荷里活式嗰种嘅 kiss 咯，即系揽住条腰，女士要咬腰，跟住揽住咁样。 同埋咪有张相咧，咪话呢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咧，嗰张叫做水手石护士嗰吻，又系世纪一吻噶嘛？都成个系向下一揽住 啦。通常都系跳完舞即系嗰 个，你会识咯呢个？ 嗰个陌生人嚟嘅，即系嗰张相咧，世纪一吻系咁样嘅，真系。仲有啲咩？ 冇啊！你最激佢度边？你都未俾佢答。 喺街嗰度啊？ 系啊， 喺街嗰度。 佢啊，你咧，我想知喎。本来我以为冇货噶，系咪？ 桂花田访问第三集嘅真系。但阿华喺度听住，我冇试过呢一吻，点解？ 我冇答你啊！我问你咪喺街度啫嘛。 你 系咯，喺街拍啱嘛？ 街拍咪喺街度。 系啊，唔知啊。 你冇试过咩？ 呢啲咁嘅嘢系。 哎呀，好啦，我哋 系啦。嗱，佢哋做咗啲咩咧？就喺呢个沙滩上面度，男士咧就捉住女士嘅双手咧。面对面咁样嘅，跟住咧佢哋就嘴贴嘴啦，但系同时间个女士咧就好似一个芭蕾舞蹈员咁样啊吓，只脚咧就向后九十度咁样递起咗，即系个感觉咧就系好似咧手啊向前伸，脚又向后伸咁样，哇呢、這个 即系好似上次我哋风骚小 学行。 风骚小确幸嗰时做嗰个动作啊！ 边个动作啊？ 我哋咪有个新嘅 系啊，上一个礼拜啊，系啊，又要伸前手、伸前脚咁样 嗰个动作啊。 系啊，不过你加埋接吻啫嘛， 佢 加要加埋。 佢哋呢个一男一女就咁样去接吻， 真系好自然喎，咁都拍到。 系啊，俾张相你睇啊，坚自然噶。嗱，豪仔就应该 其实 系 好唔自然噶。佢只不过咁啱可以，唔系即系佢冇理由一个正常人咧，你锡锡下，你点会无端端 哇只脚喺后面夹起咗？ 咁我头先所讲嘅坚持，即系讲反话啫，都系 系啦， 系啊，会唔会系咁样啊？有啲人咧，即系拿起个匙羹咧，都会翘喺个手指尾噶嘛？ 系啊， 你明唔明 啊？ 咁可能佢 我中意呢个比喻， 一锡嘅时候只脚忍唔住就会响个咚嘅 人哋男士就话咧，夹起条尾知你做咩咧？估唔到今次系女士， 即系女士，哇佢一日。起只脚，哇！我要 kiss 佢啦，要锡佢啦， 即系好似开瓶一样啫嘛，系咪先？咁可能佢就系好难得嚟到，哇！我就系飞扑去，所以我又要 elegant 又美丽。 系啊，又或者你呢一吻令到佢直情好似即系心花怒放。 但系同埋我想问咧，佢头先嗰个画面咧，侧边冇人噶。 系啊， 系啊， 即系真系好似有少少似人。 咪有人你点做呢个动作啊？ 咁又系，咁但又 你海旁到石到只脚夹起嘅，你踢死人啦！ 但系问题系佢又俾人哋街拍到喎， 系啦， 哇，本身都好浪漫 啊，系 咪？浪漫啊，系咪？ 同埋佢条裙特登着到咁飒噶，好似芭蕾舞裙嗰啲咁样噶。 我冇留意条裙， 好靓噶，有纺纱嚟噶嗰条裙， 系啊，有 lace 啊， 有 lace， 所以佢比较敏感啊。所以咧，有好多网民咧睇到呢张相之后咧，就形容系芭蕾之吻，沙滩上的浪漫，所有嘢都好靓， 美丽美丽。 Kiss of the beach 啊， 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啱， 讲得好啱噶。 但系呢件事系有个但系又喺入边， 点解有但系啊？做咩啊？ 究竟一张街拍嘅相 系 可以揭露几多嘢咧？ 咩事啊？ 例如 嗰个 佢哋两个本身都系有家室嘅咧，而佢哋两个本身唔系一对夫妇，而系分别地有家庭嘅咧。 哇！即系两 成个古仔就唔同晒啦。 但系咪先，嗰个女士系影佢侧边啫嘛，点可以揭发到佢系有？ 你试下影你侧边啊！ 你成个油桶咁，有几难影啊？系咪？ 真系好搞笑！你呢个提问真系。 唔系个大问题系，即系国内咁多人，点知佢系边个啫？ 识佢嘅人唔需要全国都拥有噶嘛？就系佢隔篱街坊睇到张报纸识 就 识噶啦。 可能咧就系佢呢一吻咧，即系呢一个递脚之吻咧，系得唯独是佢有嘅。咁所以影就知啦。 明明？咦？佢影结婚相嗰阵时都系咁样递嘅啫。 都系咁样嘅。嗰啲叫咩？标志。signature 啊， 佢俾老爷奶奶饮茶， 都系递高嘅，即系一对新人结婚又系咁样， 即系非佢莫属啦。呢一个就，但系个男人 两个都有啊，就系呢一张街拍嘅相咧。本身咧就谂住就系话咧，疫情过后大家生活复苏啦，你睇呢一对夫妇又好，情侣又好啊，几 sweet sweet 咁样啊，点知咧就俾人哋发现咗，咦唔系。个男人结咗婚噶咯，有两个仔女噶，但佢锡紧嗰个 唔 系 佢 老婆嚟噶，而嗰个女人亦都一样，睇个样佢系有另外一个人系佢老公嚟噶，个 老公又唔系喺沙滩嗰人嚟噶，哎呀！ 所以事后咧，甚至有人话咧就打电话去个报馆嗰度啊，讲到明话要报复，佢唔知用报复呢两个字添，更加严重嘅 揽炒， 系啊， 简直系同佢揽炒。 做咩啊？ 唔系佢讲啫，即系话你搞到你影到我而家，我惊吓血啦。 恐吓性嘅说话都出现咗啊，咁样啊，所以咧即系 其实一张偷情相咯，我哋只能 够啱啊，无端俾人捕捉到， 变咗偷 情相 系啦， 即系街拍都系偷拍嚟嘅咧，呢一张都系。 唔系，但系因为我哋个概念唔叫偷拍，偷拍嘅意思即系佢系真系喺你唔知情， 有目的嘅，有目的嘅， 偷偷地 系啦， 咁但系因为啲人都话喺街头拍照咧。冇版權噶嘛？條街個個我行過，我望到唔通你話我偷睇你咩？係咪？ 咁點算啊？係 啊，但我又唔明啊，佢偷情偷到咁肆無忌憚嘅， 呢個屬於低調嘅咧已經。 喺個街即 係冇人㗎，佢個真係冇人。 平時可能 似係啲沙灘，即係可能啲河係啊嗰啲咁嘅位置。 咁同埋我哋可以想像，因為咧佢係疫情解封之後影嘅呢張相咧，即係話喺疫情期間咧，佢哋呢對偷情男女咧就被疫情分隔咗兩地。就循規蹈矩留在家中， 系啦， 到到 唯有視像先可以再見到大家， 解相思之苦。到到疫情一解封咧，佢哋不約而同就同自己屋企人講話：，我要去神運啊！我都諗住去早啲去跳芭蕾舞咁樣。 係啦， 大家一齊講咗唔同嘅理由之後，就喺個沙灘度相會。 可能其實佢哋中間已經咧係跑步呀，即係喺度喺個沙灘度跑向對方㗎啦。 係啊，即係兩邊啊，嚟啦！ 喂，唔係喎，嗱，諗諗下。 呢个未必系一个个别例子添啊！你谂下喺呢个城市里边，有正所谓 偷情嘅 曼德拉，曼德拉都讲过， 肯定系曼德拉。 The Sex and the City 啊嘛，即系话一个城市里边一定有好多呢种咁样嘅不为人知嘅故事咧。会唔会就 系 咧？大家 home office 得太耐咧，要解放。到到一可以解封，你可以出翻去嘅时候咧，就去会情人，系、 哦、 第一时间再会情人。 系、啊， 所以解封后嘅第一个目的地，各位老婆同埋老公要跟住佢 喺沙滩步噶， 唔系 沙滩，记唔记得你老公？ 真系可能去咗唔知边度噶啦。 唔系啊，嗱呢个咪因为佢嗱，你睇佢着去上沙滩，点会着条咁嘅裙啊？你又谂下，佢一定系出门口嘅时候 你对于佢条裙好有感觉 啊？ 啊可能佢觉得自己都着唔到。 其实普通一条裙啫，只不过你平时着裙唔会咁样直嘅，咁、 啊、 样架起，咁嗰个样嗰啲唔同半截裙嚟嘅啫。 唔系，如果你话有冇得兜啦呢张相出到嚟？ 啊彩排啊，彩排啊， 系啦，因为就话佢哋其实两个 系 文艺团排练，其实因为呢一个 kiss 嗰个动作咧太过摆 pose 啊，我觉得其实有机会就话 同埋多人嘅时候咧好难做得到，所以咧我哋要嚟得天然自然嘅话咧，我哋去咗船底沙滩。 你话我听你喺边度表演啊，老婆？其实我哋参加街坊咩街坊福利会雷雨剧团又嚟啦。 我唔会用咯，我会话呢张唔系街拍咯，系我做 model 咯，人哋俾咗钱。我咪帮佢影相咯， 即系上次嗰个游术教练咁， 唔系游术教练， 系啊，上次 MMA 嗰个嘛，咪一样，即系我收咗钱嘅，跟住个女嘅仲喊， 系啦系啦， 我冇谂过出嚟跳芭蕾舞，佢锡咗我一啖啊， 唔系咁惨 系 嘛， 系啦， 我都系就住剧情需要满足嘅所有嘅朋友嘅啫。但系佢而家嗰啲网民话咧，疫情过后最多见到嘅颜色原来系绿色咯， 系啊，阴公 睇嘅所有嘢都 green 咗啊！ 而如果以后我做嗰啲街拍嘅记者咧，我影完之后会问佢：，请问你们是偷情吗？ 不懂信信息是什么，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投入的声音晒雨牙，而你说你快乐已害怕，你不信任爱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狂声不要害怕。出心意吗？仍欠与句信边轻轻挂，给些信心好吗？听到第一的声音沙雨哑，而我说我会来付代价，我心痛但你听到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是美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狂声不要害怕。我发觉我已完全会厌，而无用你的戒指，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准你散。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以下是一群热爱香港的文化人， 嗯， 反对国安法的联署大逆不道的这班人啊，他们包括有欧阳锋、步惊云、陈浩南、陈近南、陈家洛、陈真、许文强、陆小凤、苗人凤、韦小宝、韦斯利、云飞扬、黄松阳、马小玲、萧峰、黄小虎、黄蓉、杨过。 丁蟹都有啊，见到呢度有。 蒋天生、蒋天养、胡一刀。 是啊。 犀利啊！ 项少龙、 项少龙啊，张无忌、赵敏、周子睿亦都有份啊！ 江湖人物都走晒出嚟喎！ 咩江湖人物啊？佢哋系一群热爱香港嘅文化人。 哦， 你肯定佢哋系香港人？ 同名啫嘛，你做咩？即系你哋以为佢全部系金融里边啲人或者武侠小说嘅人 咧？咁咪江湖人物咯，嗰啲 梗唔系啦，同名啫嘛。蒋志光就唔系蒋志光，徐熙媛唔系徐熙媛，你话系咪先？ 哦， 系咪先？而家大家都明啦，当有好多唔同嘅支持又好， 反 对又 好， 你冇所谓嘅，系啦，佢 都 可以联署嘅。不过问题就系会撞名嘅，大佬而家。 我见到咧有，我都见到自己咧 你又有啊？ 书上边咧，我冇份，我有对名，我呢啲冇乜。价值啊，所以个名字都冇价值， 开心啊， 独一无二。 我个名个好易撞我，成日都觉得 我有个朋友咧，佢话喺同一个联署里面咧撞咗两个啊， 系 话呢两个人都唔系我，即系佢叫一二三咁样啦。 Okay, okay. 我竟然有一二三呢个名字真系冇鬼用啊，撞两次。但系记住呢两个唔系我，佢就自己解说咯，要。 系啊，所以我哋以后见到啲联署，可能都要问下佢啊，佢系边位嚟嘅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人大常委会将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强调，中央从国家层面就香港国安立法是合情、合理、合法。至于港独口号是否犯法，郑若骅话要睇届时的条文。他反问，如果不是要分裂国家，为什么要叫港独口号？鄭若驊接受大公報專訪，強調香港法律保障言論、集會等自由，但如果有人掟磚、掟汽油彈，是沒有國家會容許。他強調違法就是違法，無論是政治明星、大亨抑或小市民，律政司都會一視同仁，根據法律、檢控守則和證據去做，不存在所謂政治檢控。鄭若驊透露，律政司已經行動，希望幫助社會回歸客觀理性，讓年輕人明白違法達二，公民抗命不仅是无法彰显法治，更加是对法治的破坏。律政司筹建了一个律政动画廊，亦都就如何展开法治教育和学校保持沟通。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被问到六四烛光晚会叫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会不会违反港区国安法，他说今年的六四一定不用担心，往后的情况要视乎实际条文。谭慧珠说，市民可以参加合法游行集会，但如果有人改变活动性质，例如出现暴力事件或者有人叫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他会呼吁市民离开，形容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另一个电台节目亦都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未有草案，不会就某个组织或某件事评论，但认为不要再搞分裂国家、颠覆国家的事。他说港区国安法立法的精神是要防范和阻止分裂和颠覆国家等行为，并非要去捉人拉人。现在本地本港法例对有关行为不足够和不完备。立法会公务小组通过合共大约229亿元涉及医院和健康中心等的拨款申请，当中大约162亿元涉及联合医院的扩建计划，有关项目稍后将交给财委会审议。对于北区北和路社区健康中心暨社会福利设施项目，人民力量陈志全关注疫情下有健康中心用来接收并为轻微病征病人做检测，有关项目会不会在设施上配合。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 沙士疫情后有十几间的指定诊所提供良好环境处理传染病病人，诊所在间隔和预防感染方面都有安排。建筑署署长林如嘉慧说，在新项目中有增加电梯的数量，以及在特别位置安装卷闸等，以分隔人流。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被白人警察压颈致死，触发全国的示威。在白宫外有示威活动，有人放火，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华盛顿由当地星期一晚11点起，至到第二朝的6点宵禁。在宵禁生效时，警方发射催泪弹和震撼弹，企图驱散过千名在白宫对开公园的示威者。有人向白宫内掟石，又企图拆毁警方的路障。据传媒报道，特工人员一度将总统特朗普藏身在地堡，但未知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有没有跟随。白宫和特工处都拒绝评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9点，升758点，成交金额87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3点，升32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48蚊，升过三。腾讯控股426.2升15.8，阿里巴巴202.2升7.9，港交所281.8升11.6，友邦保险66.45升3.6，中国平安77.65升1.15，FIE南方恒指7.55系跌0.15，盈富基金24.02升8.2，工商银行5.12升0.2，中芯国际18.02升1.1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61，澳元1.3，加元系1.373，新西兰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2,092点，升214点。港金现价报16,07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16美元，卖出1,7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啦有道路工程啊，咁而家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咁经过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爱民村。咁喺路面情况啦，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藏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咁喺半山嘅波老道，咁有道路工程啊，近住宝德台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影响到波老道，近住宝德台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喺九龙方面啦，运动场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啊，咁运动场道介乎西洋菜街北至到弥敦道一段咧，去翻砵兰街方向，去翻砵兰街方向啊，系封闭噶。讲多次啊，就系运动场道有道路工程啦，运动场道介乎西洋菜街北至到弥敦道一段啦，去翻砵兰街方向就系封闭噶，咁经过留意啊。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啦、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旺角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有冇谂过工作系可以好开心嘅咧？ 香港人翻工啊，梗系攰啦。不过我认为要喺工作度揾到一啲同自己性格有关嘅共通点系好重要噶。好似主持节目咁，系需要对新事物有渴求嘅欲望，咁就啱啦。嗱，我本身咧好中意学新嘢，见识一下啲新事物嘅，所以咪一拍即合，工作得好开心咯。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六月新闻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讲嘢好大声啊！ 咩啊？佢同个仔讲电话好温柔噶。 佢唔愿行，成日黐车坐。 你试下俾优惠佢啊，飞扑出去都仲得啊！ 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桂花田。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松， 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的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到人妻又同大家见面啦，唔经唔觉2020已经过咗一半，而呢半年有没有对你隔离那个了解多了，还是多了了解反而害怕呢？是啊，一对夜对分分钟看到些你不想看到又会觉得一些不对的事情，但是你会不会告诉对方知你知道他的秘密，还是暗中留意，又或者因为这样而跟他分手呢？今集人妻讲，如果你发现你男朋友或者老公或者老婆有啲不可告人嘅癖好，你会点？好耐冇见过嗰两 pair 嗰两公婆啦，同埋 Vio 田，我哋事不宜迟，我哋有请佢哋啦。 啊，老公啊，睇下， 点解你把声阿强咁嘅？ 边有阿强啊？ 你识自己咪喎你？ 哎呀，我都唔想听到自己把声啊！真系、 好啊， 死佬啊！ 妈，老婆， 你睇下呢个今日新买噶。 啊，老婆，你平时咧咪着开嗰啲松身衫裤嘅，做咩今日着短裤仔嘅？ 靓唔靓啫，死佬，系唔好提啫，你唔好理我把声啊！ 唔系好睇啊，哇！咁我掉晒你嗰啲又松又旧嗰啲裤噶，听日咧我帮你买过晒啲短裤仔嚟好啊！ 死佬啊！原来咧我喺你个电话度睇到你 search 嗰啲女生着嗰啲 PE 裤嗰啲相，原来你系真心中意，我仲试你唔到。 第二日。 喂，老婆，喂，你睇下，我见你中意啊嘛，特登买咗好多唔同颜色、唔同质地嘅短裤仔俾你。仲有啊，我见佢买短裤送背心，仲有小背心。仲有啊，送完小背心之后咧，送埋呢一件决战内衣俾你啊，老婆。 四佬， 咩啊？ 你当我乜嘢而家？ 我老婆咯。 你当我街边嗰啲妹妹仔啊？ 妹妹仔咩啊？ 我几十岁嘅啦，你听我把声都知啦。 成日着啲咁嘅短衫短裤，会冻亲我膝头哥噶嘛？到时我风湿啊，系咪你帮我捽活络油啊？而家你有冇搞错啊？你啊， 你就系咁咯，唉，以为佢转变啦，就因为你平时唔会咁着啊嘛，我先至要上网睇啫，老婆，唉，唔系咁，我可以点啊？ 每个人呢做嘢总有佢嘅原因，原来个人妻喺屋企着到求求其。哎呀，咩嘅旧残残旧旧裤到死嘅长裤，一啲都唔吸引，唔怪之得个老公佢成日上网睇埋啲女生着短裤仔揾刺激啦。啊，唔知另一个人妻有啲咩回应啦吓？ 老公啊，你睇下嗰个老公啊，人哋嗰个老公啊，不停咁上网睇埋啲唔三唔四嘅嘢，除咗啊嗰啲女生短裤仔，你知唔知啊？老公，喂， 哦，咩啊？你继续啊，咩事啊？ 我讲紧人哋嗰个 case， 你瞓咩觉啊？好闷咩？我讲嘢， 唔系咪好有趣？ 好有趣， 你继续讲。 我讲到边度头先？你话俾我听啊！ 你讲到老公啊， 系啊系啊，我话嗰啲嗰个老人哋嗰个老公啊，睇埋啲女生着短裤仔，仲有啲怪癖好啊，大部分都关于性嘅，连罗志祥嗰啲搵埋，你话佢咪想出去曳曳曳吓？你话俾我听啊！ 哦， 系咪啊？ 你系讲我曳咩？ 系啊！ 你加三点水变咗个舌喎！ 我唔识啊嘛。唔紧要啦， 你话啲人想出去摄我好惊噶， 你有需要咩？ 我就 系、是、我一点点算啊，咪冇， 你冇三点水咪得咯。 哦，系咩？哦，我手多啫。 系咯，老婆。 哎呀，咩啊？ 你唔单止手多，你仲谂多添啊？ 咩啊？ 即系男人上网去搵啲嘢，大部分都系出于好奇。点解我咁固收存嘅？我啲通，大部分都系出于好奇，想了解下多啲另类嘅知识啫嘛。 即系有咩另类知识啫？着短裤啫嘛。 咪就系另类咯。呢啲唔可以话系怪癖嚟嘅。出去同人哋开国际会议交流嘅时候，都多个角度啊。 哦，咁巴闭嘅咩？原来有原因嘅。咁有好啲可以揾噶嘛？譬如健康资讯啊，点样氹老婆开心啊，点样赚多啲钱啊？佢唔揾嘅，系要揾埋啲古古怪怪嘢嘅，一定系有问题嘅，老公。 嗱，老婆， 你有冇揾过啊？ 我冇揾过， 你真系冇揾过，我都揾唔到你。 我唔会揾嗰啲 资讯 啦，我直接揾真人啦。 系啊，咩啊？ 我成日突发开口梦啊！你讲开古怪，老婆，我又醒翻，我谂起啦。 咩啊？ 我想问你好耐啦，点解即系点解咧？点解我每次同你行开行埋嘅时候咧，你都会嗌停咗我？ 啊，系啊。 然后就走去。播大悲咒呢 哇哇咩事啊，莫非个人妻要抱到佢老公过一个小兄弟，就好似呢个人妻其实古怪啲喎。啊，不如我睇返另一 pair 嘅夫妇，究竟睇下佢哋讲啲咩啊。 哇，唉，老婆啊，好彩你冇播大悲咒咋，唔系真系唉，失足神灵啊！ 仲使乜播大悲咒？我同你一齐仲唔够大悲咩？ 咁你走咯，大悲走咯你！ 我想噶，啲钱耗晒你银行度就死佬。 哦，咁你 有冇你有冇睇晒个传闻啊？ 咩啊？ 文说你开心嗰个传闻啊，个人妻话 你把声都烂咯，你仲要唱，系咪有啲太高难度啊，老婆？ 咁你唔好叫我嗌啊，今晚你唔好叫我嗌啊。 好啊，着短裤仔得咩？ 又嚟啊，死佬！个人妻话佢听住大悲咒啊，佢觉得好和平啊。 喂 ，to be number one 咁样觉得好世界和平啊，个心都静晒啊。 但你知唔知啊？佢系。开心紧嗰阵时要听、啊，喂，点和平啊？嗰下你都要和平啊？唔系啊？ 哎呀，可能佢即系你本来你好情绪高涨噶嘛，你听到大悲咒你平复翻，咁我哋开心嘅时间咪长啲咯？ 吓、 啊，会唔会咁啊？ 太平复嘅话，咁啊冇起伏噶咯、啊， 系、 哎、高潮好难叠起噶、啊，咁样 你唔叠起点难舍难离啫、啊？ 系、哎、难离难舍。 嗱，仲有啊，人哋外国人嚟噶嘛？ 外国人就要听大悲咒嚟开心， 佢听大悲咒就好似我哋听莫扎特咁样咧，可能佢 你唔系外国人，你又点知道外国人点谂啊？ 你唔系我，你点知道我唔审到外国人谂乜嘢咧？ 咁唔怪之你要啊，人哋个老婆要听大悲咒啦。 你话人哋有问题啊？咁你呢？吓、啊？ 你上埋晒啲古灵精怪网站，我仲记住你条短裤仔㗎，我都仲未问你啊，你究竟搞咩你？ 即而家你觉得我上网睇啲咩有问题嘅老婆？咁你睇我电话咧，系你偷睇我电话，你又有冇问题先？你唔偷睇你唔会知噶。 你如果平生不做亏心事啊，半夜电话不怕睇啊！我话你 听，我嗰啲唔系亏心事，嗰啲叫私人空间、私人秘密啊！你知唔知啊？咁你有冇信用噶、啊、你？ 哎，我梗系有啦，信用卡有几张添，我话你听啊！我都系想了解你多啲咋，我想求其唔系求其啊，投其所 好、啊、你都讲咗，你都求其啦！ 哎呀，真系啊！ 哎，我哋咩都唔好讲啊！你入房自己听大悲咒啊！ 哇，真系好难分难解，碎尸碎飞啊！但系如果你知道你隔篱嗰个真系吓、啊、有啲你接受唔到嘅癖好，你会选择 A 提出同埋讨论 ，B 唔揭发佢，因为每个人都有另外嘅一面 ；C 顺佢心意，迎合佢嘅喜好 ；D 接受唔到，我哋分手啦。究竟系点咧？ 中兜住这一转，苦中带酸，原来很久不见这张脸，换写了昨天，没有讲真心怎破损，惊险的爱恋怎么作自转，难得可以一串拥抱夜色的宣言，白天的苦甜，在那晚空中塌下之前，留住某些真感觉永远不变，是记忆中的美点，倾诉内心的宣言，在关灯之前就放轻松，跟你话当无限贴心，这温暖细碎声线，似指尖轻轻细抚那心未线。随时针的兜转，这一转真的太短，从前仿佛很远，怎么远？某些真感觉永远不变，是记忆中的美点，倾诉内心的宣言，在关灯之前就放轻松，跟你话当年无限贴心，这温暖细碎声线，是指尖轻轻细抚那生命线。 秘密宣言 啊， 啊，你有啲咩秘密啊？ 你哋有冇？ 我冇泄泄嘅。 你问我有冇秘密？系人都有秘密噶啦。但你系咪讲紧？你唔想问我有冇秘密定有冇怪癖先？ 其实秘密同怪癖系点划分啊？ 咁 即系嗰啲唔系咁讲， 我 啲 我哋个 应该咁讲话， 有唔同嘅性癖好啊嘛， 同埋自己嘅嗜好，会唔会自己觉得系嗜好，人哋就觉得系怪癖咁样？ 我觉得睇几准咯，譬如佢头先去到开心嘅时候， 都系咁样， 要听大悲咒，即系我觉得呢个可以系嗜好嚟嘅，但我觉得呢个嗜好就即系偏向比较。独特咯，我都唔觉得冇人哋怪。 我睇人哋荷里活嗰啲咧，永远都系佢，譬如佢做嗰啲咩黑帮杀手嗰啲咧，佢都系左边就血肉横飞，佢右边都听莫扎特噶。 成日都系咁 嘅。系啊，笠住耳仔啊嘛。 系啊，咁嗱，你话佢系怪癖定咩 都系怪癖嘅。 都系怪癖嚟。 怪癖嚟嘅。 佢杀人系佢工作嚟嘅，可能 系。 喂，但系因为呢个咧，佢讲到明噶啦，因为咧佢一个 即时空啊嘛，佢播大悲咒合嚟啦。 因 为 佢系 食即时空。 人哋讲咗真系啊，一个外国人，佢真系当音乐咁听嘅咋，冇你哋喺度谂下，因为佢个咧嘅发生喺台湾嘅，咁所以台湾人就会觉得哇，你点解会有？ 但系大悲咒，你讲到外国人，好似佢系一个西人、欧洲人。人咁， 咁我 台灣人點會唔知道咩係大悲咒 啊？ 聽到曬 嘅 喎， 唔係個男人係台灣人，但係個女仔係外國人，佢話唔係台灣，係啊。 咁我覺得呢啲就唔可以話怪癖，只不過覺得啊，聽咗真係覺得可能投入啲舒服啲咁樣嘅啫。 其實你哋知唔知大悲咒係點㗎？ 我哋就聽少少啊，係嘛？ 我不如聽少少，你繼續講啊。佢撈一個廣告出嚟，我想聽大啊，有啦有啦，聽下。原来我哋而家幻想咯，老婆，我哋准备闩灯咯， 跟住就想 老婆， 我 哋而家着短裤仔咯， 丝带袍，即系个感觉。喂，我觉得呢个系个人喜好嚟嘅，只要两个都 OK 就得噶啦。反而有阵时咧，我睇呢个新闻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咧，一开始就已经了解到对方嘅全部系好啲嘅。如果去到一个地方系，你慢慢先至知吓，原来你系中意咁噶。吓、啊，原来你系中意咁啊！跟住就会谂，咦，咁究竟我哋适唔适合咧？咁可能对于嗰个关系影响会大啲咯。 哦，系啊，但系如果咧嗰、那个癖好咧又唔系有伤害性嘅， 嗯， 例如喺头先个 case 里边， 系 着短裤仔， 嗯， 你估 唔系佢中意睇啫， 佢 中意上网去搜寻，跟住就系啦，就睇好多。 但 系 佢喺个剧情里边，个、 啊、 老公系想佢着埋啦。嗱，佢、嚴格嚟讲冇伤害性嘅，即系你唔会话即系着咗之后你会点样烂咗忽肉噶嘛？但系喺个剧本里边，个老婆嘅角色咧，佢就好抗拒，佢会觉得话：第一，我点解要即系着呢啲自己觉得唔啱身嘅东西啦？第二，佢就觉得我投其所好，你当我系乜嘢啊？我做咩要迎合你？嗱，呢个往往就系咧容易拗叫嘅一个地方、 啊。所以就系话咧，究竟啊，你当你知道隔篱嗰个有呢啲咁样，嗱呢啲学你话斋无伤大雅嘅，嗱无伤大雅噶嘛，学你话斋系咪先？ 咁人都中意睇啲靓嘅嘢噶啦。 咁着短裤仔，咁究竟嗰个老婆应该系迎合佢？唉，咁好啦，你仍然你都中意我着啊？定系我忍住我算啦，由佢你中意你睇，我又我着咁样咧？即系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嚟嘅，系咪啊？ 我觉得呢方面咧，如果嗰个人好有自我嘅话咧。佢會覺得人哋要佢著咩咧，佢就唔做噶啦。 嗯， 係啊， 都好睇 嗰個人。我試過咧，我同我老婆行街嘅時候咧，就唔係講啲咩短褲仔啦，純粹你覺得咯，喂喂，老婆，譬如我舉例牛仔褸啦，我話牛仔褸好靚咁樣咧，佢有幾次真係 flanger。 佢會唔會？你做咩望女仔啊？ 唔係啊，佢 係啊， 唔係啊，我同佢不如試下著牛仔褸，我直情行緊街，譬如可能去到間鋪貼度。佢真係會同我話：呢唔係我鍾意著個衫嗰啲 style， 你做咩一定要著呢件啫？ 哦， 係啊，然後佢就 其實你建議嘅啫，你冇一定要佢㗎。 啊，唔係咁，你見得易得嘅，梗係想佢著啦。咁可能你攞幾件拼埋俾佢，都係攞牛仔衫。 又係牛仔褸， 跟住佢唔係佢索性咧，佢一次都唔會屈服。但係你明唔明啊？ 哦， 佢一次都唔會屈服。 但會唔會對你嚟講，你會覺得我都係一個提議啫，又冇會傷害到你嘅弱小心靈咧？咁 唔係傷害，但我會話啊，點解佢真係會唔理你嘅咧？即係證明咧，如果你话即系希望对方为你有啲改变咧，原来唔容易噶。哪怕系只系买件牛仔褛啦，都唔关情趣内衣事啦，完全同嗰啲无关咧。但系如果嗰个人佢有一个比较自我嘅倾向嘅话咧，你嘅呢啲喜好佢唔会迎合，唔会配合，甚至乎都唔会就你嘅。 啊，系啊，嗱，头先我头先嗰个人妻咁样，佢话。做咩啊？你当我系街边嗰啲妹妹仔，即系话你嗰个目标，你其实平时睇开嗰啲，你当我系佢嗰啲，咁即系我系边个啊？咁可能会 有啲会搞。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嗰个例子咧，其实你哋都识少少嘅，我唔开名。嗰两公婆发生啲咩事咧？个老公有阵时咧，即系你见到即系男士们可能咁样倾偈都会 view， 哇，嗰、那个女仔好靓，啊，身形好丰满咁样。但系佢太太咧本身咧就好纤瘦嘅咁样，系啦。咁跟住咧，可能咧都会喺度，跟住开头嗰、那个太太都会觉得噶，咁你系咪真系中意啲身材丰满嘅啫？咁我一世都唔会满足得到你噶。但系跟住咧，嗰、那个老公会话，我系中意睇啊。即佢認嘅，即係可能邊個男士唔中意睇靚女啊一樣啫嘛，係咪？但唔代表我唔中意你啊嘛，即係兩樣嘢好似明明有抵觸，但其實同時間可能係冇抵觸。 你啲男人梗係覺得冇抵觸㗎， 冇抵觸， 即係睇都唔俾啊！ 你日日有冇？ 我蒙眼出街啊！咁样， 我问你桂花田，你有冇每日都打开嗰份地产版，睇嗰啲5000万一尺嘅豪宅？ 有啊！ 你睇完之后，你有冇翻去抌烂屋企埲墙啊？你冇啊嘛！ 啊我羡慕妒忌， 你有冇争啊？ 嗱，我有羡慕有妒忌，希望想拥有、啊。 你希望 啫 嘛？ 呢啲咪已经系。 但系你翻到屋企会唔会唔扫地啊？ 咁咪、 啊、你唔会因为话我争啊，我唔打你屋企啊咁样嗱，证明我哋望出边，但人都会爱护自己身边嗰个 嘛。你嘅思想里面嘅占据埋其他嘢落去，咁咧我咪冇咗一边地位咯。 吓、啊，即系你要控制迷人去啦，即系阿华啦。譬如我哋头先嗰个就系话，嗱，你平时点着佢都得嘅，但我上网我 search 下其他明星嘅相啊，可能我想了解佢嘅新闻咧，了解佢嘅生平咧，系咪先？即系嗰样嘢系咪就系已经你好似你头先咁讲？佔據了你一半的位置，你覺得這樣是思想犯罪啊？ 思想犯罪我覺得不可以 的、啊、這樣都是思想犯罪啊？ 不是，所以阿華很危險、 啊、 通常都不跟他講其他事情 什麼、啊、 加油阿華我們支持你啊！ 不是，但是呢、啊、這些癖好上面呢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覺得好像是不是男的多一點這樣的呢？ 我覺得是你講與不講的， 講和不講， 我覺得反而是男士沒那麼小心、 哦、 有時候你會 爆了出來， 是的，或者你留低了一些痕跡，即是好像這位我們故事裡面的男士一樣，他上完之後就沒有 delete 自己 search 了些什麼、 哦、 就令到個老婆呢又比較細心一問女士，可能就會發現 到、啊、原來你是看這些的這樣 的、啊、我想問這樣當真的發現了，或者你發現了、就是、對方会提出讨论啦，定系真系啊暗 我觉得讨论系好 的。如果即系真系， 即 系 有机会你可以令到佢唔听大悲咒，可能会听观音咒啊嘛，可以有第二选择。 跟住我都讲，你其实你播大悲咒嗰阵时，难道我唔想播沧海一声笑咩？可能会咁噶嘛，我都想滔滔两岸潮。 系咯， 系咪啊？你呢个你嚟个大悲咒，我嚟个沧海一声笑，可能佢变咗东方不败咧。 可能最后大家夹埋之后，最中意听都系听遥远的他啦，系咪先？ 哇！一听到个 intro 我就忍唔住。 系啦，唔系，不如咁啊！我俾个建议大家，我哋不如试下播呢只，一想开心嘅时候， 系 和气， 哎呀，我哋三个个样弹咗出嚟，唔得唔得，好惊啊！ 活动有人放火，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华盛顿由当地星期一晚11点起至第二朝6点宵禁。喺宵禁生效时。在宵禁生效前，警方發射催淚彈和震撼彈，企圖驅散過千名在白宮對開公園的示威者。有人向白宮內釘石，又企圖拆毀警方的路障。據傳媒報道，特工人員一度將總統特朗普藏身在地堡，但未知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亞有沒有跟隨。白宮和特工處都拒絕評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8点，升736点，成交金额92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3点，升32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47.4，升7毫；腾讯控股426.6，升16.2；阿里巴巴202.8，升8.5；港交所282蚊，升11.8。中国平安77.45，升9.5；友邦保险66.4，升3.55；盈富基金24蚊，升8毫；FIE 南方恒指7.58，跌5.9；工商银行5.12，升0.2；中芯国际17.94，升1.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33，美元系7.753，英镑9.603。瑞士法郎8.072，澳元5.211，加元5.646，新西兰元4.836，欧元8.6335，每百日元对港元7.2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66。日经平均指数报12,069点，升191点。港金现价报16,07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88美元，卖出1,73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宏照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业街。由于运动场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西洋菜北街同埋弥敦道嘅一段运动场道去大角咀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运动场道去大角咀方向，介乎西洋菜北街同埋弥敦道噶，咁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十月份，你电康康玩得好认真。 大家姐，大家姐，啲听众话咧，李志刚同你好似样、哦。佢系咪你私生子啫？ 我边鬼生得佢出啊？ 唔通你想收埋个小鲜肉小白脸？ 哎呀，咁我都知佢中意饮莲藕老火汤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咪好似饮完老火汤咁样，行气活血，虎虎生威。 讲咁多，记住听实美言康康啦。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哇！气温又再升一度啦， 系啊，3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相对湿度咧72%嘅， 相对好危险啊，真系啊。 嗯 ，OK， 嗱，成日咧都譬如睇呢啲叫楼盘啊，睇一啲屋啦、啊，都系咁样啦嘅时候咧，嗰啲叫做地产嗰个代理咧，佢会点样 sell 你哋一啲卖点噶？ 嗱、我一定系瞓唔醒啦。佢嘅意思系咪话，即系楼盘点 sell 我哋啊？ 即系嗰啲地产经纪代表代理咯，系咯，系啊，点样 sell 你咯，系啊，即系譬如呢间屋咁样，系啦，哎呀呢度好啊，啲屋苑咁样，系啦。 地点咯，我谂一定系一个卖点嚟嘅，地点好啊，交通方便，咁、可能会有人咁 sell 啦。 我试过 sell 发展潜力咯， 系 嗰阵时咧，我就入过去，去到成黄金海岸再入啲嗰啲地方啦，咁、远啊嘛， 系 咁点解要 sell 潜力咧？ 又这么近又那么远、啊， 即系而家你睇咧就觉得好似哇孤岛咁样，系咪？ 系啊， 但如果你谂远啲，啊曾生 系啦，因为佢 sell 得潜力咧。就一定系未有现在嘅，系咪先？有现在就 sell 现况，冇未来就要 sell 未来，咁啊就唯有用呢个方法咯。 有啲会 sell 现状嘅就系、喂你睇下低水啊呢啲字眼啊嘛，成个屋苑啊冇一个啊卖紧2000蚊一尺噶咁样。 好好呢、這个咧就唔需要关于浅唔浅、长唔长远嘅，咁、可能咧有啲人咧就会其中一个卖点咧，佢都会讲啦。名人都喺度住噶、 有 校网咯，同埋 名人 我有试过啊， 嗰、那個我睇我有同你哋講過㗎，我最唔中意就係嗰啲咁嘅經紀，我去睇樓，跟住佢就同我講，容祖兒以前都係住呢一棟嘅，而家佢搬咗去邊度邊度邊度啦咁樣，跟住我心諗過咩事啫咁。 唔係㗎，嗰啲叫做風水屋啊嘛，有啲人覺得 咧，但佢唔係講緊容祖兒住呢個單位啊嘛，佢住個呢棟啫嘛，佢咁樣。 呢棟都夠啦， 呢棟就夠㗎啦，係 啊，但不過唔係喎，我覺得有少少說服力㗎喎，因為咧你會覺得咧如果名人都會住呢度咧，你首先就會相信名人咧。佢就有翻咁上下選擇嘅眼光或者要求啦。如果佢都揀咗呢度嘅話咧，一定係有啲過人之處嘅。 睇下佢講邊個名人嘅啫，講個名人可能而家 有冇人會 sell 咧？話八兩金咪住咗呢度噶？ 八兩金都可能，起碼個名都勁啦。佢唔會 sell 一個而家入咗去坐監啊嗰啲咁樣噶嘛。 我今日都 sell 你兩個噶，我都話喂，我哋去接貨啦，美國總領事館賣樓。 哦， 咁我哋如果接貨嘅應該 perfect 喎， 收銀差5萬幾蚊一尺啫嘛， 十 七 歲啦， 我買一個 單位，我聽到你 買一個單位咋，我買咗一棟喎， 一個解 住，咪咯，我如果 sell 我都同你講，喂，話美國領事住過。嗰啲員工係咪先名人效應？ 即係佢哋有名人效應，想抬高你哋啊嘛，抬高你哋話哇！咦，你哋可能即係想嚟買樓嘅時候，你都會想貼揾啲明星啊，抬高咗自己，話邊個住喺度啊？ 但如果對我咧，佢 sell 嗰個名人就簡單啲，佢唔使 sell 嗰個人名 ，sell 個職業就夠噶啦。曾先生呢头好多空姐住噶， 即系会帮得到你， 有啊， 投其所好啦。 因为太古鲗鱼涌嗰度咧，唔知乜嗰阵时好多日本人噶，仲有好多空姐噶， 而家都系。 我直情见住佢写日文啊，跟住同佢 sell 到话佢好多，哇呢啲好开心啊。 你估即系有一对名人入去里面住咧，其他嗰啲唔系名人嘅住户咧，你估佢哋开唔开心？有对名人住喺你隔篱邻舍啦， 唔开心，好烦，好多人会影相。 睇下有几红咯！ 你去到名人，如果你话 唔系其实好多时候名人都好烦啊！我唔讲香港嘅例子，我讲外国嗰啲咧， 咁咪 好烦，你听到都觉得烦嘅，其实真系。 哈利王子同埋梅根啫嘛， 我谂佢啲街坊应该都真系， 佢哋想死啊！而家嗰啲街坊，你知唔知？即系佢哋都好巴闭啦。 佢而家搬咗去边度啊？ 佢搬咗洛杉矶，咁 洛 杉矶啲豪宅区，咁讲紧都唔系即系几多钱啫嘛，$1,800,000啫嘛，系咪？ 真系唔贵喎。 系啦， 但系佢唔系买嘅，佢而家租嘅啫。 租都租千幾萬， 即係話嗰辣，即係嗰辣屋啊！ 即 係 講嗰間屋 價 幾多錢？係啦， 咁你諗下，坐喺隔離，住喺佢隔離嗰啲都係非富則貴噶嘛，啱唔啱先？但係由於佢哋入咗去裏邊住， 係 跟住其他嗰啲街，即係我都係要叫街坊啦嚇， 都係街坊。 咁啲名人，即係嗰啲豪富豪啦，嗰啲即係嗰啲家族咧，嗌曬救命！佢話真係咧。佢哋去到边？第一引嚟好多 fans， 追踪住佢哋两公婆。二来嗰啲叫做小报啊、大报、乜报、物报啊、周刊杂志嗰啲 小报系着嗰啲报添。 唔系，即系嗰啲报章杂志嗰啲咧，或媒体咧，个个都追追访佢哋，即系佢哋出入，总之去边度咧都系追访。其实骚扰到其他住喺区里面嗰啲人噶嘛，咁区里面都系名人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明明其实可能佢一个比华利山。咁可能咧就比較少人去嘅，我咁舉例啊。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佢話 景點， 景點之餘仲有啊，佢話追蹤都不但止航拍，就喺度影住曬佢哋嗌曬救命， 所以咧 就 俾嗰啲人，我覺得呢個 一啲都唔好啊。 呢個例子咧正好解釋俾你聽咧，中文字咧富貴係有分別嘅。我哋平時講得好慣咧，成日都話大富大貴啊，富貴逼人啊，你成日覺得富貴同一件事。佢今日話俾你聽有咩分別咯？哈利同埋梅根系咪啊？ 系啊， 佢未必系嗰一区里边最富有嘅人， 系， 但系佢就贵，佢贵啊！因为当我哋话贵嘅时候咧，就 系 讲紧佢身份系咪显赫，所以点我哋话咧富人同埋贵族，贵族就 系 佢有身份啊嘛。咁你富人咧，其实可能好多个全个美国，你话全个香港咧，好多都系隐形人，所谓隐形富豪咧，你唔识佢噶 嘛。 但系去到贵族呢个咁样嘅皇室成员咧，你咪就好显赫咯，个个就追住咯。所以你想做富人定做贵人呢？ 佢梗系想做贵妇人啦， 系啊，真系。 好烦恼啊！你 令到旁邊那些，喂，我沒理由為了離搬，但是你我不搬呢，我又你又成日煩擾住我， 所以 成日不受歡迎的人咯。 你見到那個影響呢，不是短暫性的， 是 即是不是一年半載搞得掂，他繼續在那裡住，不過起碼他不是買了那裡，他暫時租住而已，同埋他本身呢，其實那個單位呢已經是名人的居所嚟嘅，咁即 係 可能佢哋啲街坊會唔會都會慣少少咁樣啦？ 唔係，我諗就係冇平時，因為平時咧，你嗰啲住耐咗啦嘛，佢真係好另類咧，即係 另類喂皇室，佢特登唔要，佢棄守佢自己嘅嗰個皇室， 新聞價值好大。 不過起碼好嘅地方係咧，即係。佢個屋大啊，同屋嘅隔離都遠啊，即係唔同我哋而家。譬如我住 我哋握手噶嘛，係 啦係啦，我住十二樓 A 嘅，你就住十二樓 B， 隔離真係埲牆喺隔離間屋度講咩你都會聽到。哇！佢淨係嗰個中間隔開嗰個花園啊、泳池啊，周圍嗰笪草地啊咁樣嘅話，起碼唔會咁直接影響。 唔係問題係嗰啲無人機。是啊，航拍嗰啲无人机佢真系会影到你，佢一定会经过先去到佢嗰间。 咁航拍机嘅话就睇下佢有冇影到入人哋间屋，又有冇犯法，又另外一件事。我觉得 佢 日日出现， 佢觉得系嗰啲其他嗰啲名人咧，又惊骚扰到佢。其实应该咧就因地成变，借力打力， 拍个真人 show 啦，系咪？ 你我哋成日都话外国人好中意咧，就话。Hello， 我咪史密夫太太啊！ 系啊， 我 整咗 新欢喜， 我送出意粉俾你啊，咁样啊， 史密夫 啊，老虎啊！而家我系嗰啲名人咧，我系比华尼山嗰啲名人咧，我日日整嗰啲甜心批啊，又果酱批啊，全部喺度敲啊，哈利道门咧， 博红啊， 系啦，跟住每次行埋嘅时候就望住天空嗰个无人机。Hello， 我又整个甜心批俾佢。 如果佢隔邻舍系阿成哥啊、阿四叔啊嗰啲咁样，咁佢需唔需要再敲佢门先？唔需要噶。 唔系咁多，唔系。 如果你去到阿成哥、四叔嗰啲嘅话咧，个单位几多钱啊？我买埋佢。 唔系，成哥都送个甜心批过去嘅，一敲门就话：Hello， 我系嘉诚啊。 系啊， 你几时搬啊？我帮你揾楼啊，其实我好多楼噶。 二台通识六十秒。 当一个人患病，其实佢已经要承受好大压力。如果其他人唔体谅不特止，仲嘲笑佢，唔单止系冇同理心，仲可能系残疾歧视。早前平机会就根据残疾歧视条例，为一名患有妥瑞症嘅未成年人士提出法律诉讼。事源申索人因为患有妥瑞症嘅关系，身体会有不由自主嘅抽搐情况。不过喺学校就经常被几位同学嘲笑同埋恶意模仿，令申索人觉得非常困扰。根据残疾歧视条例，喺法例嘅涵盖范畴下，如果基于一个人嘅残疾而向佢作出不受欢迎嘅行为，令对方感到受冒犯、侮辱或者惊吓，呢啲都系残疾骚扰行为，有可能违反法例嘅。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有两单新闻咧，都系同一个工具有关嘅。 哦、 不过呢、 這个士巴拿唔知点解个脑好大个士巴拿走咗出嚟 咁但系好得意喎，呢两个工具咧，其实分别咧就系应用喺唔同嘅物种上面嘅，但系佢系同一款式嚟嘅，佢哋不约而同都发生咗啲问题，而呢两种物种咧就 friend 嚟嘅。即系你第一次见嘅时候，你都觉得哇，呢个工具咧，其实唔应该用喺佢身上，你应该用喺佢身上先啱噶嘛。 系 嗰条叫做放狗绳啊。 哦， 嗰条放狗绳， 狗带咯，真系 系啦，狗带啦。咁但系点解要咁叫咧？嗱，平时就用喺窝窝上面啦。 哦，即系放狗嗰就系放狗 嗰条绳啦， 系啦，嗰放狗带啦。咁又放喺个 B B 度嘅，或者小朋友变咗唔系放狗 咯。系啦，即系嗰条都被誉为叫做即系都系叫放狗绳嚟噶。 系 啦，不过就变咗喺细路身上啫嘛。咁呢两条绳就常用啦，系咪先？嗱，你养狗嘅就攞住条绳啦。 系 咁，阿爸阿妈如果仲细嗰啲，又攞住嗰条绳啦。佢哋两个都同一时间咧就发生咗啲小意外。嗱、一个咧就系讲紧佢放狗嗰、那个即系情况咧，就系、是、个飞鸿姐姐就俾人影住咧，佢就香港嘅嗰、那个就佢俾人放狗，影住佢放狗啦。咁啊嗱，有阵时你可能啊，佢又好啲。佢個 Molly 就佢哋自己家人親自照料嘅， 係姐姐都有份幫手㗎， 有陣時都會嘅。嗱、好啦，佢話你有冇擔心過？唔好講你個姐姐啦。佢話咧，你有冇見過出邊啲姐姐咧放狗嘅時候咧， 佢系咪百分百用心咁啊对住佢？ 梗唔会啦， 即系有情况系唔会嘅。有啲人好中意系，因为我哋广播度咧都好多时啲工人姐姐系放狗嘅。咁、有时啲放三四只咧，我见到姐姐咧 系 好开心，好 enjoy。 有啲系嘅， 佢自己都一齐跑埋嘅，当做运动。 我真实例子试过姐姐咧，朝头早咧，因为通常朝头早个 work 咧系一定系姐姐做嘅，就七点半到八点半咁样啦。姐姐有阵时见到佢翻嚟咧，点解你买咗餸嘅咧？可以。咁啊嗱，佢又我附近冇街市，但有超市。 O K， 咁就俾我知道咧，原来姐姐有试过咧，就咁将魔力绑咗喺 超市 门口度，跟住咧佢就入去好快咁买咗嘢。咁唔系可能系佢同另一个姐姐一齐行嘅咁样，都仲有另外一个姐姐喺门口度睇住魔力，同埋另外一只狗，即系两个姐姐两只狗一齐朝头早去神运咁样嘅。但我就讲过我 唔 会咁选择 咯， 即系你都唔会豪仔，你都唔会啊！我好快买啲嘢噶咋， 系啊！ 我摆低个仔喺门口先，即系本来系人系狗，即系因为我当我只狗系人嚟噶嘛。 我问佢会唔会系叫佢另外一个姐妹帮佢睇住，佢佢自己入去啊？ 唔系，佢哋有咁做嘅， 但系作为主人好唔放心噶嘛。 因为我见唔到嗰个画面啊，而嗰样嘢我自己将心比己，我唔会选择咁做。 但系你知唔知我有一轮咧，成日去数码港嗰度总之做嘢嘅时候咧，佢咁啱咧，数码 嗰个超市系有一支支嘢系俾佢方便摆。 佢個超市啦，同埋嗰個麥當當咧，成條路咧好得意嘅，每次去咯，我都見到咧大狗小狗咧，全部都係咧排排坐喺度踎喺度嘅。 但我唔會接受， 係啦，我明嘅， 因為第一可能我只狗。可能佢会吠，佢会唔中意，佢会俾人攞咗， 同埋唔知会唔会踢佢， 我都唔想有呢个可能性咯。 咁佢今次影到咧个姐姐咧就话仲要系烈日当空，就影住佢咧就绑住嗰只狗咧，就绑咗栏 杆 度，咁佢自己就喺度做第二啲嘢啦， 自己又打机，睇手机， 系啦，咁咧就偏偏咧就佢绑嘅绳个位置咧就绑得比较高嗰条栏杆，咁有咩问题咧？就系咧， 咁 吊起咗只狗 啊， 又 未。叫吊起，佢就只可以企起身咯。 系啊， 佢就唔可以 蚀。 系啦，因为咧嗰条绳嗰个长度咧，就系啲网民见到就 咩类型嘅狗嚟噶？ 嗰只大狗嚟噶，嗰只大狗咧，佢话咧佢唔可以坐低低，因为如果坐低咧，啱啱条绳就哦咁啊，挫住咗啦。咁就俾啲人影住就话呀冇阴功啦，嗱又晒啦，佢又冇得坐啦。咁啊个姐姐又唔理佢啦，咁样。咁但系我谂即系呢个新闻，佢未必虐待佢嘅嗰一分钟。但系好明显就应该唔 系 好尽心啦， 系咯， 又冇遮阴， 你又唔知佢坐咗喺度几耐。 我咪话咯，我之前嗰个姐姐咧试过咧，我放工嗰阵时翻屋企咧，就见到我姐姐同另一个姐姐就一齐坐咗喺公园仔度食雪糕，我只狗咧就喺隔篱度坐低喺度，咁啊有瓦遮头啊各样嘢咁样嘅，我见到我只狗唔开心咯。但之后我个提议就系话，如果你真系觉得咧，你想有一个 break 嘅时间，放个 break， 即系我哋都系打工啊，有阵时我哋都想喂放个 break 舒服啲咁样，不如咧你。就唔好喺 walk 緊我只狗嗰陣時，同時間你放 break 咯。我寧願你叫你 walk 狗，你即係行十五分鐘，行咗嗰十五分鐘先。到如果你真係想一個 break 嘅，咁你帶咗我只狗翻屋企，你自己休息半個鐘頭啊。即係我會咁選擇咯。即係我唔會想 你就唔好要我阿 Body 喺度陪住你喺度，佢又唔知做乜嘢，你自己又享受。 係啦係啦係啦，你傾下偈 OK 嘅，即係大家協調咯。 不過呢個就我提醒各位狗主人咧，在所難免啊。我諗大家都望。望到好多咧，嗰陣時我樓下我落去放嘅時候，我見到好多即係好多姐姐咧，其實佢只狗咧真係好慘，佢冇虐待佢㗎，但係嗰只狗咧昂下昂下咁樣咧坐喺度咯， 係咯，我就見到咁樣， 跟住 咁啦， 佢哋三四個姐姐就好開心喺度傾偈咧，你係落去唔和㗎，啊佢又冇虐待佢，風涼水冷喎， 所以我 OK 我姐姐同其他姐姐啊，同埋其他姐姐嗰啲狗仔一齊 walk， 係啦， 我哋都係人啫，我哋佢有個伴都 OK 嘅，但係即係譬如你要將佢留低喺個街市門口、超市門口，呢啲我就唔得啦，咁样我就要倾咯。 系啊，嗱，咁咧呢个就系人诶，就是、狗嘅狗性啦。 系， 咁头先讲人嘅狗性咧，就系头先讲嗰啲僆仔要俾人哋箍住嗰个背囊仔， 是啊、 就有条好长嘅放狗带啊嘛，咁啊即系俗称摆到明系放狗带嚟噶嘛。 系， 咁但系咧佢安全系安全啊。因为佢走唔甩啊嘛，哇！你一跑嘅时候就即刻成个勒住佢咧。不过我都庆幸，到而家我都唔使用呢招。 系咪啊？ 即系起码跑得啊，咁你都拖住佢嘅手。系啦，我个人都跑得，你捉住佢嘅手。 见到其他嘅家长用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嗰个带系有啲危险啦。 系。 可能系嗱，我唔系话佢一定危险嘅，系我冇乜呢个经验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即系用住呢条带。 啊，覺得如果佢要跌嘅，你未必會稱得佢住。 同埋咧， 同埋驚你挫到佢啊！ 一嚟挫到佢啦，同埋我唔知咧會唔會你少咗咧，就係教佢唔好離開你範圍嗰樣嘢，因為你有信心啊嘛。我使乜同佢講啫？我都勒住佢咯。咁結果咧，佢話就喺內地就發生咗一個好在有驚無險嘅意外啫。佢話喺湖北咧，有一個媽媽咧就用安全帶咧就綁住佢嗰個兩歲嘅個女咧就出門口，咁喺佢前面度跑，好開心咁樣啦，準備入 lift。发生咩事呢？ 个人入咗就啱啱门就闩嗰个位置，就系夹住条带啦。 佢话咧好在冇事嘅，有惊无险，所以大家唔使惊嘅。 但系嗰条带咁幼，一定门唔会打翻开嘅。 就 系、 是啊，佢而家就系话咧，即系当闭路电视望到咧，就应该系咧嗰个妈妈咧未嚟得切入 lift， 咁个细路女咧就太兴奋啦，就成个一支箭咁飙就冲咗入去，咁结果咧做 lift 门就闩埋嗱。而咁啱得咁巧咧，个 lift 咧又冇自动感应器，佢如常向上运行，于是乎咧，女童佢条带咧就直情咧俾佢夹住咧，一路向上吊起。 系咯，咁点啊？ 咁个女仔都吊起离开咗地面啊，近两分钟系啊，影住佢，哇，喊到癫咗咁样。咁咧，佢话好彩咧，部 lift 咧就坏唔晒，佢冇自动感应啫。不过佢有自动刹停系统， 即系熄住咗停咗。 我想话，如果唔系，我都唔知点谂落去啊。 倒翻转啦， 个妈妈又危险。 那个 B B 喺出面，跟住嗰个 lift 又升起，咁嗰条绳咪楞住嗰个 B B 咪吊起啦。 但吊起又唔系吊颈嗰种吊起，因为佢系绑住个身，唔系绑住人嗰个，唔系绑住条颈。咁当然嘅，任何你见到嘅画面都系不堪入目噶啦，我明白。 系啊，嗱咁所以佢话好彩咧，佢都有影翻嗰个闭路电。电视嘅画面咧，话都见到嗰个细路女咧好惨啊，因为咧佢直情喺个 lift 里边咧成个吊起咗 啊，知道啊， 哇，一只手就吊住，一只手就喺度唔知喺度挥手咁样啦，咁然后咧佢哋统计，好在跟住开翻门啦，救得翻，因为即时停咗啊嘛部 lift， 都嗰度有 两 分钟，嗰度有两分钟噶。系啊，佢救得翻，即系总之就 有人抱住佢嘅。 系佢冇，佢冇讲好详细讲啦。总之冇事啦。 哦，好。 咁但系咧，啲人一统计就发现咧呢个， 都恐怖喎。 原来呢条安全带咧都真系唔系几安全噶。佢话试过咧，又喺内地咧，就有个妈妈咧，又系带住佢去即系搭地铁嘅时候，今次系地铁门咯，又系一个冲咗入去。个妈嗱呢个都系衰啊，妈妈咧就真系唔应该嘅，带住个细路冲门， 系 佢就自己冲咗入去。个靓仔出边 哦， 系啦， 夹 住咗，夹住咗， 冷静啲，冷静啲， 系啊， 冷静啲，冷静啲， 你睇个画面，佢绑住， 我惊你心脏病发啊！ 好在嗰个咧，又系有人发现咗， 即刻紧急 嘅车就冇喐到，咁但系咧，净系嗰一刻咧，直情好似系即系恍如隔世啊！因为咧，佢哋真系隔住个屏幕。个细路喺出边咧，就系咁拍门妈妈咁样，我妈妈喺自己个车厢度，哇！我想话惊又惊死， 雨 又雨死，都唔知点算喎，真系。 真系坚惊，我你真会睇，因为咧呢啲情况就好，你睇电影睇过，譬如即系就系等于坐车啫嘛，嗰人夹住咗，跟住咧个人系。即系点啊？ 夹住个背囊， 唔系系啦，即系个人咧喺下边 咗你个人咁样啊嘛， 咁架车又行咁样，会意外。 唔系我见过香港最多咪真系个背囊夹住咗喺个地铁门出边咯。咁然后你咪嗰个人咧就要连住。 打得开嘅，但系条绳唔会打开嘛。 佢有啲咧斋夹住佢唔系喺出边个幕门，佢系地铁嗰个门度咧，嗰人咪唔喐得咯。试过好多次啦， 我都有试过， 系有好多次就咁， 系啊，好似仲系唔系自己咧谂住临尾嗰刻摄入去嗰啲， 系 临尾人摄入去撞咗个出去少少，跟住夹住咗我个袋，即系你谂下几唔抵啊！你但起码即系冇意外发生就开心。 但系如果咁计， 细路嚟噶嘛？ 我觉得香港啲爸爸妈妈咧都要留意啊，因为咧真系香港都有唔少人用呢一个所谓即系放狗神器去保护自己小朋友咧。但系如果你一个唔留神咧，嗱。头先嗰两样系好常见噶，我 嗱，总之系嗰啲叫地铁 任何 开 合呢啲可能分隔嘅工具咧，我仔都试过咧，佢冲入去咧，不好在你即刻道门顶住，你咪可以跟埋佢去咯。我如果唔系你都惊啊！ 哦，呢 个真系惊啊！ 同埋呢个唔系冇绳都仲好似好少少， 唔好俾系唔好俾条绳影响咗。 即系父母一定要留神，就系话你用呢啲绳唔紧要，但系当要去嗰啲门嘅时候咧，唔该你放手啊，你抱住佢，拖住佢啦。 系啊，人同埋毛鞋都要小心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人大常委会就将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强调，中央从国家层面就香港国安立法是合情合法合理。至于港独口号是否犯法，郑若骅话要睇届时嘅条文。佢反问，如果唔系要分裂国家，点解要叫港独口号？郑若骅接受大公报专访，强调香港法律保障言论、集会等自由，但如果有人掟砖、掟汽油弹，系冇国家会容许。他強調違法就是違法，無論是政治明星、大亨抑或小市民，律政司都會一視同仁，根據法律、檢控守則和證據去做，不存在所謂政治檢控。鄭若驊透露，律政司已經是行動，希望幫助社會回歸客觀理性，讓年輕人明白違法達義、公民抗命不單只是無法彰顯法治，更加是對法治的破壞。律政司籌建了一個律政動畫廊，亦都就如何展開法治教育和學校保持溝通。新華社發表評論，表示指美國宣稱取消對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還指責中國將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是赤裸裸暴露出不顧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質疑是繼續借打香港牌壓制中國發展，更進一步突顯香港港區國安法的合理性和緊迫性。美方如果要借干預香港阻止中國發展，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不會成功。評論指出，在未來制定港區國安法的相關法律中，外國和境外勢力對香港的干預活動是要制止和懲治的對象，又強調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方針不會改變，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將繼續依法得到保護。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認為，隨著北京通過港區國安法，美國現在沒有理由給予香港特殊待遇。蓬佩奧接受美國霍士新聞訪問時說，中國領導人對香港實施更嚴格的控制，違背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他說，今時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能夠跟十年前相比，他們有意破壞西方觀念、民主和價值觀。他又重申美國對華為的立場，認為歐洲應該終止同華為的業務往來，歐洲應該使用西方技術。因為在西班牙期間出席私人聚會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比利時約亞希姆王子公開道歉，表示自己對自己的行為深感遺憾，會承擔後果。約亞希姆據報出現輕微病徵，他上個月26日到西班牙實習，兩日後出席私人聚會，其後確診新型肺炎。西班牙傳媒說，約亞希姆當日的作會的聚會是一共有27人參加，違反當地禁止15人以上的聚集規定。西班牙警方將對所有參與聚會的人進行調查，並要求所有出席人士自我隔離。在西班牙違反限聚規定，最高可罰款10,000歐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01点，升740点，成交金额92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3点，升32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47.4，升7毫；腾讯控股426.8，升16.4；阿里巴巴202.8，升8.5；港交所282.4，升12.2。中国平安77.5升1蚊，友邦保险66.35升3.5，友邦保险66.35升3.5，盈富基金24蚊升8毫，FIE 南方恒指7.57跌6毫，工商银行5.13升0.3，中芯国际17.96升1.1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61，加元1.373，人民币7.122。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 日经平均指数报22,071点，升193点。港金现价报16,07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48美元，卖出1,74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闻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桂花田， 即系咁啊！ 即系点啊？ 你明唔明我讲咩啫？ 唔明嘅。 喂呀！ 喂乜嘢啊？ 咁唔系几好咩？ 有几好啊？ 桂花田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想学习嘅话，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呀，我都未讲。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节报》。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集《风之book》咧系呢个民间互动版本嚟噶， 民间即系讲咩？ 即系网友拣咗呢一本书啊嘛，系啊！ 突然之间阿田都做咗文女啊， 系啊系啊！唔系好多谢啲系啲听众都好好嘅，佢会俾好多唔同嘅书单我咧，写埋价钱啊！有个同我讲话，呢本15蚊就你买得起啊！咁真啊 ，OK 啦，18都惊问啊！ 系啦，嗱呢本咧系哇，即系呢个已经系数下手指咧，嗱你数口精啲，1983年。 83年，37年啦， 37年，37年前嘅呢一本作品，韦斯利嘅《追龙》。咁咧嗱，先讲咧，大家后世对嘅评价好神异。 对呢本作品， 呢本作品，特别讲《追龙》呢一本作品咧，好多人咧就系话神预言，神预言， 即系对于将来发生嘅事，即系 冇错， 或者。 有啲灵验咗 嗰阵时嘅将来，即系 而家啦，系啦，大家都话喂，神预言可以话系咧，即系完全预告咗咧将来一定会发生嘅某啲事，而且咧佢预言嘅嗰个时间性实在太过早，所以早到令你觉得得人惊。即系举例，如果你话喂，我预告听日咧可能你会发生咩事嘅，咁听日可能你撞都撞到啦。我话听日你可能即系唔知翻到嚟又会发生啲咩事嘅，咁可能你容易啲。但系佢而家讲37年前，佢预告咗一件事嘅发生。 但系呢、呢件事系灵验咗定系 嗱咁啊？睇下每个人咧点理解啦，睇下觉得佢应验咗未啦。嗱咁所以咧。首先第一，大家就觉得哇呢本系一个好神奇嘅神级嘅书。第二咧就系佢比韦斯利咧一般嘅嗰啲科幻小说咧，个个都系咁讲嘅，就话哇其实严格嚟讲咧，佢就冇嗰啲惊心动魄嘅情节，亦都唔冇外星人啊，冇一样神秘嘅物体出现过，系有违佢一般嗰、那个即系小说嘅脉络常规嘅。 系呢一集啫，即系 零零舍舍呢一本，系零零舍舍呢一本咧。 唔系啊，如果佢做好多预言嘅话嗱。因为本身你呢个预言你是一本小说嚟噶嘛，你唔预佢应验噶嘛，你话一个神婆，即系佢讲嘅一啲预言就另外一件事啊，系咪？即系咁样嘅话，其实都属于一啲神怪嘅嘢，因为喺度讲紧将来可能会发生啲咩事，而嗰样嘢喺37年之前嚟讲，嗰样嘢系不可思议，点会有咁样嘅事情发生啊？咁啊嘛， 系啦，嗱，咁啊讲埋第三个评价就进入正题咯，啲人系发觉咧，哇，你每10年睇一次咧。 你系会越嚟越跌落有味，好似嗰杯酒咁样嘅。即系譬如佢83年写啦，你83年睇咧，未必咁有味道。过十年嘅时候，93年睇咧，哇啊衰嘢，我知你讲咩啦。93年睇都唔够味道，03年你再跌一次，哇真系冇明你讲乜嘢咁样真系。 系味道啊，定系咧？哇，真系有啲嘢逐步逐步好似灵验紧 嗰 样 嘢 啦。 总之同一样嘢，同埋明多咗嘅咁样。嗱好啦，咁我哋喺未入呢本书嘅时候，你已经知道有咁嘅评价咁嘅气氛啦。咁佢讲咩咧？嗱，佢第一章咧一开波咧，佢就喺一个滂沱大雨嘅晚上。 系 阿韦斯利咧就同佢太太阿白素咧就去睇嗰啲歌舞表演，嗰啲歌舞哇去 opera。咁佢就遇到咧一个垂死嘅星上家。所謂星上家咧，即係話嗰啲占星啊，睇嗰啲星體，譬如話，哇，有粒流星飛過，啊，你大件事，你聽日便秘咁樣嗰啲咧，即係佢就會知道呢一啲所謂嘅即係星相啦咁樣。佢就話咧，佢遇到一個咧，即係老人家，佢就同佢講咧，佢就話，你可唔可以咧見一見我個哥哥咁樣？咁咧呢個所謂嘅即係求見佢嗰人咧，原來都個有錢人嚟嘅。佢就話咧，我哥哥咧話一定要見你。而我哥哥咧就嚟死噶啦咁样，咁咧佢就当中咧就塑造咗一个对比咧，就系嚟见韦斯利嘅嗰个人咧，都系大概可能四五十岁嘅啫，但系佢话佢哥哥咧98岁啦已经，即系哇，即系嗰个兄弟之间嘅年纪差30几年， 系 好大咁样，好啦，咁然后咧就当然就半推半就啦，韦斯利就好唔想去见佢嘅，咁但系白素咧就饰演咗呢个咧叫做叫做唔系叫好人，佢就比较有耐性，同埋咧佢就通达世情，佢就话一个90几岁嘅人都想见你，不妨听一听佢有啲咩意思想同你表达咁样，咁啊去到啦，咁佢形容到咧嗰个大宅咧，好似进入咗桂花田讲嗰个咧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嗰个年代，点解咧？全部都系古色古香嘅明朝咁样嘅大宅，又有石狮子啊，有啲仆人喺里边出现嘅时候咧着长衫嘅，撞你鬼咁样， 即系进入咗另一个空间。 系啦，咁佢仲要同佢讲， 穿越咗另一个。 系啦，佢仲要同韦斯利讲，佢就话啊，因为家兄咧个人就比较即系中意呢啲传统嘅嘢多啲，请勿见怪咁样。 咁又唔见怪啊？如果喺30几年之前，有啲人啊，好多屋企嗰个 sofa 都可能。系一啲孫子 家師，咁佢就希望進入一個比較中國嘅氣氛裏面啦。咁然後就見到嗰、那個即係所謂90几歲嘅老人家，咁佢形容咧就係呢個老人家咧就嚟即係都油盡燈枯噶啦，但係咧就非常之仲有精神，可能係回光返照。 OK， 佢仲要咧即係見到韋斯利嘅時候咧，開頭仲鬧佢嘅，就話你唔係韋斯利嘅，你揾個僆仔嚟做咩咁樣？咁啊有啲懷疑嘅。咁咧一輪衝突之後咧。咁呢个所谓垂死嘅星上家呢，就开始同韦斯利讲佢嘅所谓嘅即係交托一个任务俾佢。佢就话你一定要帮我阻止呢件事发生。佢话你要同我阻止佢哋。咁韦斯利就话到阻乜嘢阿叔阿伯都叫你啦，咩叫我要阻止佢哋。 佢合指一算算咗啲嘢。 係啦，佢就话啦，佢见到星象，佢就有啲事会发生。佢话你一定要同我阻止佢哋，你一定要同我阻止佢哋咁样。咁第一次嘅见面呢就匆匆而回。咁韦斯利就话我都完全唔知佢想讲乜。咁但係呢个星象家就约定佢，就话两日之后呢再返嚟见我一次。 有冇讲过呢两日之内你会发生咩事咁？ 冇，但係呢两日之内 阻止佢发生。 但呢两日之内呢就好得意嘅，佢喺两日后呢佢就见到即係滂沱大雨，直情好似我哋礼拜六咁样呢，所以好邪㗎，好似礼拜六咁样落到红雨咁样呢。咁呢佢就一个小插曲，韦斯利就话啦，唔使去啦，咁大雨我唔会夜妈妈走去嘅。点知呢佢话对面打电话嚟就话，我哋老爷讲咗啦，一间呢5分钟之后呢就会放晴。你就可以嚟噶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就 睇咗天气报告， 系啦， 佢都系佢一个 系啦，佢占星啊嘛，好啦，咁于是乎最尾咧，佢就用呢个小插曲咧，就说服咗呢位师，就发觉真系。5分钟之后咧，本来明明落9A 噶嘛，哇9A 唔见晒，就变翻天朗气清，咁啊又再塑造少少咧神秘嘅气氛咧，就话睇嚟佢真系识得睇少少星象嘅，咁然后就第二次去到佢屋企度，哇呢一次咧就进入戏玉啦。佢就發現咧，呢一個老人家咧，直情係咧，即係進入一個瘋狂嘅狀態咧。佢就叫韋斯利上埋嚟，然後同佢講，佢就話：你睇啊，你睇啊！咁咧，佢就望住個天，然後咧雙手咧就舉高，好似我哋睇咧《七龍珠》裏邊咧孫悟空要出嗰個元氣彈一樣啊！兩隻手舉高個天，然後佢就話：你望唔望到啊？你望唔望到佢哋啊？佢話：阻止佢哋啊！阻止佢哋啊！唔好俾佢哋咁快連成啊！咁樣 好想睇啊！好想睇呢本書嚟到呢度。 咁然後咧，佢韋斯利佢當中咧不停塑造咧，就係韋斯利係唔信嘅。但係白素啦，同埋佢嗰啲即係身邊嘅人咧，仲有個角色阿陳長青咧，就全部都相信佢係有啲嘢嘅。咁然後咧，即係個故事嚟到中間咧，上半部分咧就係嗰個星上家咧 临死之前咧，就同佢讲，佢就话 佢呢一幕就死咗啦。 佢呢一幕就死咗啦。佢仲要死得好彻底地咧，咁样望住咧，然后佢就话阻止佢哋，阻止佢哋，咁样咧爆出最后嘅生命力。咁然后咧，佢就猛咁就望乜嘢咁样，佢就话你望住天上面嘅七星。 系。 佢话你要望住天上面嘅七星，咁咧佢话你见唔见到佢哋咧发出一个异样嘅光芒咁样，咁然后咧讲完之后咧，佢就话一定要阻止佢哋，话趁佢哋未毁灭城市之前，要阻止佢哋咁样。 咁啲星嚟咁啊，点阻止佢？ 系啦，冇错，诶，问得好。咁咧上半部分咧， 我都要讲我能力点样阻止佢嘅。 上半部分咧就呢、這个即系、就是、星上家咧就终于死咗啦。 哎呀，即系交代咗呢件事。 交代咗，系啦。咁当然同我哋一般睇嘅剧情都一样啦。个凶手唔会话你听噶嘛个名，佢唔会话俾你听。 我 净系 你冇俾呢件事发生， 阻止佢哋。 有冇讲话，即系冇讲系咩事嘅？ 冇讲嘅，净系话你唔好俾佢哋毁灭咗佢。咁、哦、然后咧就 L 咗啦。咁咧下半部分咧就进入呢个咧即系解谜嘅阶段啦。咁但系咧上半部分佢个铺排就系咩咧？就话呢个星上家就向韦斯利交托，就话系得你可以阻止嘅啫。 系 佢话你先至可以令到呢件事系停止，就唔会咧等呢一个灾难就发生。咁上半部分第一佢就铺垫咗呢个大任务先啦、 嗯嗯。 然后第二咧，佢就暗地里咧就想灌输一个思想咧，等啲读者咧就进入状态。 系系 呢个状态系咩咧？就系、是、你信唔信星星系会影响地球人类嘅思想？ 我信都咁 吓。 唔系，我真系问嘅。改变人嘅 思想，即系会唔会？你觉得会唔会影响？嗱，譬如咧，以前即系中国传统咧，可能就话：，哇，你系咩啊？灾星下凡啊！你跟住呢个就话：，呢、這个文曲星托世，呢、這个咧就系武曲星托世咁样。系、 嗯、 啦， 咁、 咧佢就全部都即系有呢种根据噶嘛。即系就话啊，你觉得星体啊，遥远嘅星体咧，有冇对人嘅思想啊、行为咧，就会构成影响咧？咁样系啦，佢、哦、就问呢个咁嘅问题。咁当然啦，喺佢剧情里边咧。佢就推論咧，佢就話我都信嘅。佢就話佢用科學嘅角度去解釋嗱，因為咧韋斯利嘅科幻小説咧有一度地方好叻咧，就係佢成日都將一啲咧我哋以為迷信嘅嘢咧，佢用科學角度同你解釋一次，令你解完之後你發覺。哦、真的可能发生 通、 哦、譬如咧，嗰阵时佢有一本书咧叫《神仙》，佢就话咧，我哋成日听有一个俗语就叫做咧，山上方一日。世上二千年，咁、 嗯、 我哋听嘅时候就觉得黐线，有啲神话嚟噶嘛。咁但系咧，佢喺佢个故事里边咧， 佢有计算， 佢用一个科学嘅角度去解释，佢就话唔系，根据相对论，咁可能嗰度嘅时间运转同我哋呢度嘅时间运转系唔同噶嘛。譬如我哋话地木星啊、土星嗰啲咧，唔知佢自转一次咧就唔系365日嘅，可能讲紧365年先转到一次。佢话喺嗰度嘅时间咪同我哋唔同咯。咁、 嗯、 你听完佢讲之后咧， 我唔会明嘅， 你唔会明嘅，但系你会觉得咧， 有个谂法系 系啦， 系唔系真嘅咧？咁样 你会觉得佢系咪有机会解释咗咧？嗱， 简单嚟讲，佢讲紧一啲我唔识嘅嘢啊嘛，要抛掷我好容易嘅。 唔系，但系佢会令你信奉，佢会令你。觉得咧，可能呢个解释系讲得通 的合理嘅。 咁佢喺呢一本叫做《追龙》里边咧，佢第一上半场咧就抛出咗呢个引子出嚟，佢就话、 嗯： 其实有冇可能我哋传说古代讲嗰啲咩灾星下凡啊？嗯、你系咪咩边一个星宿下凡啊？我哋睇杨家将嘅时候咧，哇，梁朝伟雷神托世。 系 佢话究竟会唔会嗱迷信嘅讲法就叫做雷神托世，但如果用科学嘅解释，会唔会系话喂，原来喺遥远嘅星体，佢可能散发出。一啲能量啊、电波啊，你系唔知嘅，而佢影响咗地球上面人嘅思想咧，佢就抛出呢个问题，佢就话啦，嗱，如果你相信嘅话咧，你就可以进入故事嘅下半部分啦。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就可以讲下佢点样追龙落去咧吓。 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渐聆听哭诉。新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来远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 Oh, through the fire, fire. We're just live it up. Oh, taking timer, timer.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洒费就继续，荣辱有谁会？ 动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话多谢嘅说话有阵时系难于启齿嘅，咁就唱出嚟咯。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 话不论亲如家人定系疏于短暂嘅公司同事，都曾经用唔同嘅形式喺自己事业上啦、生活上帮忙过。而呢首歌佢就系希望可以答谢佢哋，令到自己成长。作曲编曲监制陈子龙，填词悲时。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 上榜两个星期，暂时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关智斌《日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节报》。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要讲呢本咧就系韦斯利嘅《追龙》啦吓，1983年嘅作品。咁啊，上半场咧就话啦，佢就开咗个局，就话要韦斯利咧去阻止呢一个咧七星连珠所引发嘅一个毁灭，但系佢又唔讲俾你听系咩事，同埋佢就希望咧你接受一个观念咧，就系话原来地球上面我哋人类嘅活动咧系受到即系喺宇宙某一啲星体嘅影响，佢就灌输呢个概念咧，咁啊希望啲读者都明白嘅。咁下半场咧就有譬喻啦，佢咧就通过佢去嗰个占星家嘅屋企抄啲古籍啦，抄佢啲所谓佢自己啲笔记记录咧，佢就终于咧就拼咗个大概个图画出嚟，就话啦，原来所谓七星连珠咧。是会在历史上面带来啲乜嘢嘅震撼呢，咁样。譬如佢见过就话哦，有一个地震发生过，整个毁灭咗。 天灾嚟。 天灾又试过毁灭咗。又有试过呢，即係有一个大嘅动乱，咁样又系毁灭咗啲嘢。咁样佢哋隐约就知道呢，原来所谓毁灭呢，即係话东方有一个城市是会被毁灭，佢就只係 get 到呢度。好啦，咁跟住佢哋就要猜谜喇喎，因为咁东方咁大，边个城市呢，咁开头佢哋第一时间就估就 系 东京。是因为佢个东京一定系即系你会想象到个大城市啦， 我哋平时都会 大人口啦， 地震啊各方面嘅天灾，佢哋真系唔少。 同埋佢哋嘅地震又系频繁噶嘛，咁所以喺古仔里边咧，佢哋第一时间就谂咧，喂，我觉得系东京，佢哋而且有机会大地震添，咁样。咁但系佢哋好快推翻咗，因为佢话地震佢冇得阻止噶嘛，但系个占星家佢明明有一个遗嘱咧，就系话韦斯利你要阻止佢哋，佢讲明系佢哋，他们，咁韦斯利佢哋就知道唔系地震，因为 即系同天灾冇关，因为天灾你冇得喂帮我 call 20只马、30只驴嚟，咁就解决咗冇啦， 即系搞唔掂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知道就唔系，咁然后咧佢就开始咧就探讨一件事啦， 人祸啦应该就 系啦，佢就问大家啦，佢喺个剧情里边啦就问大家，佢就话。其实毁灭一个城市有几种方法呢，咁佢个剧情就话有一班人聚会啦，佢哋就话咁啊战争咯，打仗啊，地震啊，海啸啊，譬如嗰阵时佢话庞贝古城突然间成个冇咗，好多呢啲噶嘛，佢谂到啊嘛。 海啸都系天然噶嘛。 系啦，冇错。咁但系咧，好快咧，佢就话其中有一个人咧，佢就话哦。其实咧要毁灭一个城市咧，仲有好多方法噶。 系 佢咧嗱呢个就变金句啦，佢就话。要毁灭一个城市唔一定系天灾，亦都可以系人祸。 系啊， 人祸唔一定系战争，几个人嘅几句说话，几个人嘅愚昧无知嘅行动，就可以令到大城市彻底死亡。你唔需要摧毁大城市嘅建筑物，亦都唔需要杀害大城市嘅任何一个居民，甚至乎表面上睇上嚟呢一个大城市同以前一样嘅，但系。只要令到城市原来嘅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到佢毁灭死亡。人人都知道佢哋嘅言行会令到城市毁灭，但系佢哋自己就冇咁样嘅觉悟。哇！呢句说话喺个剧情里面出现， 犀利，系啦。 咁啊，韦斯利跟住佢有咩反应？ 好啦，咁然后咧，当然啦，喺个剧情呢个金句出现嘅时候咧，佢嘅桥段就系话啊，佢哋醒起。 就同意，就觉得话，所以唔一定系灾难。 系， 然后佢哋就再谂啦，究竟人祸会系咩咧？咁然后咧嗱，咁就开始有啲暗喻咯。佢由头到尾都冇揭示出嚟嘅，但系咧佢就话佢谂起啦。个七粒星，仲要俾佢揾到咧，佢哋散播喺唔同嘅地方度咧，佢就话，哦，佢估到原来就系地图上面嘅嗰笪地方， 边度啊？ 佢唔讲，佢就话 冇讲嘅，书冇讲嘅， 成个古仔都冇讲嘅，但系你全部 get 到嘅，因为佢话咧，的确佢哋咧呢十年里边咧做咗好多事，甚至乎咧佢会话，你睇下呢七粒星咧，佢哋曾经中间有十年咧。是发生了一些很大的毁灭的事件，然后他就说这十年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呢这十年呢其实就是他们自相残杀的一个阶段来的。那个十年是什 么 呢大家都明白。 我未明白。 未明白不紧要逐慢慢。 因为七三至八三年即是讲紧。 再早啲他不是讲紧话八三年头那十年他只是说曾经发生了十年动乱。有十年的动乱。他没讲的他全部你自己意会的。咁咧个古仔咧就话佢哋终于知道咗啦，就系发生喺嗰一笪地方，有啲人佢可能会摧毁一个大城市，而呢个大城市咧佢哋知道系边度嘅，就系东方嘅一个大城市。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啦，如果要阻止嘅话，要点阻止咧？咁头先就有个角色个名叫陈长青啊嘛，咁啊佢个背景就唔使交代嘅，就话佢有个行动，佢就好热血。佢咧就竟然咧就化身成为一个记者，佢就去到嗰一个地方嗰度，然后咧佢就去咧扮记者咧就追访嗰一个嘅负责人。 系 咁啊，嗰一个桥段咧，嗰一幕咧喺个小说里边出现嘅，佢就话咧影住咗佢，佢话咧就对住一个戴住墨镜嘅中年男人，个中年男人就话啦。你们怕什么？咁咧呢个陈长青扮记者咧，就喺嗰一刻咧大叫就话：我哋就系怕你哋几个人会将我哋呢个城市毁灭咗啊！咁样， 咁 然后咧 系 啦，咁然后咧佢就俾人拉咗啦。咁佢仲要咧，即系剧情里边有交代咧，就系话呢啲片段咧，新闻系唔会报出嚟，我哋会将佢剪走咗。系啦，咁然后最尾咧，咁佢就即系翻嚟，佢就话：我哋大家都知道佢会毁灭嗰个城市，佢话我哋可以做啲咩咧？佢话冇嘢可以做。佢话我哋净系可以咧，将佢哋呢一个毁灭城市嘅行为咧，尽早宣告俾世人听，尽量话俾多啲人听。咁但系好可惜嘅就系剪走咗，所以韦斯就话。对唔住你连呢一个目的你都做唔到你唔单止唔可以阻止呢件事发生，你甚至乎想将佢呢件事讲出嚟咧，都做唔到。 咁韦斯利佢最后屘可唔可以控制到，即系帮到嗰位星上家做到呢样嘢？ 冇，系最所以呢本小说最无奈嘅地方咧就系、是。佢冇结局噶，因为佢冇一个扭转乾坤嘅过程。 佢有结局嘅，但我谂个结局唔系， 系 啊，佢系咪真可以扭转一件事，改变一个人咁样咧？ 系啊，咁佢而家就唯有咁讲咯。佢就话呢种事咧，不必作任何宣告，任何人都可以睇得出呢一座城市嘅死亡系逐步逐步嘅。而喺佢死亡过程里边咧，可以离开嘅人咧，又有边一个会愿意留低咧？而离开嘅人越多，死亡过程就越快。咁啦，即系都唔需要解释啦。咁点解啲人话神预言呢？因为我要再强调， 每一年睇，每十年睇一次，都系真系有唔同 嘅。佢呢本书写嘅时候，1983年。八三年系早到连八四年都未发生，废话系咪先？但系佢竟然就已经预告咗，就话未有八四，未有八九，未有九七，但系佢就已经预示咗一啲嘢发生。佢觉得死硬。佢话呢个城市系死亡， 真系好犀利， 真系神预言、 啊。37年前 ， 佢仲要有咁嘅布局、 啊， 都知道将来会系点样、 啊。佢竟然有咁样嘅体会啦，咁我哋只能够话啊，我哋好希望咧，就系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啦。不过究竟呢一部追龙嘅小说嚟到而家2020年， 那个结局系点、啊？ 你仍然觉得佢系小说啊，定系会觉得佢就留俾你自己消化啦？下礼拜，听日再见啦， 拜拜。